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候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休息咗几日之后啦，咁啊再喺六点钟嘅时间可以同听众一齐见面啦。室外温系21度，相对湿度71%，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陪住你哋。 晨光每日一格。 最好的朋友呢，不是用耳仔，而是用心灵去倾听你心里面的说话。不是用说话，是用行动去分享你不开心和你的快乐。真正的朋友是可以陪着你一辈子。真正感受到你心灵的人，你都才是可以陪到你一辈子的人。如果你想在你自己人生里面活得更加快乐，更加享受自己的生命，你一定是需要好好的朋友。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遥遥晚空。 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这首歌曲来自谭咏麟，朋友。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啊，出边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67%，哇，天气咧都相当之干燥哦，所以有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哦。如果你只手咧就容易爆擦嘅时候咧，都要留意住咧，使唔使搽翻啲 cream？ 啊，你个嘴唇咧有可能要搽翻润唇膏去滋润一下、哦。呢啲天气咧，食啲乜嘢最好呢？我自己就觉得食乌冬啦。食烏冬咧，其實咧都係好舒服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可以有埋啲湯一齊去到食啦。啊，烏冬嘅變化都相當之大喎。咁我自己覺得烏冬咧同上海粗炒咧其實都好似，因為咧譬如日式嘅烏冬咧都有炒噶嘛。啊，原來中國嘅古代咧嘅人啊，佢哋都已經學會咧就用麵粉做成大餅去到咧就食用噶啦。到咗咧就係、是、後漢末期啊，出現咗咧就係湯泡餅嘅記錄。呢、這個大概咧就係麵啊。最早的起源啦，时代发展咧就去到三国至到咧就系五代十国嘅时间，出现咗咧就系用面团咧去到制作一啲面食啦。唐代出现咗切面，宋朝嘅时间咧人啊已经咧就喺食用同埋即系而家嘅面咧有好相近嘅一个形态啦。之后中国亦都不断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历史发生咗啦，例如咧就系宋啊、金人啊、蒙古啊、清朝啊咁样。慢慢咧就形成咗好多咧唔同嘅面类，例如咧有米线、米粉啦。另外根据住记载啊，中国嘅面条就系嗰啲嘅使者咧，就系、是、由呢一个马可波罗咧带到意大利，俾意大利人咧就发扬光大，做咗意大利粉添。好啦，日本嘅乌冬又系点样咧？就系、是、由日本啊派遣使者咧。咁去到咧就系长安嗰度学咗之后咧，我带翻翻去日本噶、哦。经过日本嘅文化渲染之后啊，奈良自室町时代，日本咧就用荞麦面啊，慢慢咧就制成长条嘅唔同制作方法、制作方式，然后咧就定型成为而家嘅乌冬。日本嘅室町时代至到江户初期啊，咁啊乌冬面咧同埋素面啦，都系日本咧开始咧就不断咁样流传啦。所以咧，其实都系几多啊得意嘅故事。原来喺我哋平时食嘅面入边咧，都已经可以揾得到噶啦。咁当然你话乌冬啊，除咗咧就头先讲过可以炒啊汤之外咧，其实亦都咧可以系冷食噶，当系凉拌咁样，亦都咧系冇问题嘅。再加埋好多唔同嘅餸菜啊，所以咧有阵时食下啲乌冬咧，我就觉得几好。不过现代嘅乌冬咧，好多时咧都系已经成日速成，或者咧就系好讲求咧就系、是。落埋防腐剂去到包装，等你容易喺超级市场买嘛。所以食用嘅时间啦，咁我觉得咧，个人意见啊吓，我嚟过一个冷河先咧，咁令到个乌冬咧先至可以更加弹牙嘅。味道咧其实都好好食嘅，咁大家可以多啲试下用乌冬去到烹调啦。以前咧就系经过好多唔同嘅历史发展，好多唔同嘅使者使节不断咁样流传，先去到今日嘅乌冬噶。 我身边，你大笑却无言， 在落寞情况常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伴我高低起跌，幸运给那十二天，并说声多甘心他情愿，过每天。在我身边，真挚倍添，爱倍添，放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身边你大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常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伴我高给那十二天，并说声多甘心及情愿，过每天。情怀是因你温暖，冲击于心里边，全情爱我，热情热爱加添。手肩并肩，有缘碰见，仍留在我身边。心真挚倍添，爱倍添，放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在我身边，心真挚倍添，爱倍添，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 郑伊健一首歌曲《感激我遇见》，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大家在清洁自己的客厅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很多的苦恼呢？特别将即系有客人客嚟的时候，你又好想快啲打理干净呢一个嘅客厅。其中啊，客厅入边啊，好多嘅人屋企咧都中意喺梳化附近啊摆一啲嘅地毡嘅，地毡踩落就感觉上又舒服好多啦。而且咧，有阵时同小朋友喺上边地毡上面玩咧，都系觉得好轻松啊，好快乐嘅。有阵时小朋友咧跌亲咧，亦都可以咧就系唔需要话惊佢痛，系咪？不过地毡咧喺打理上面的而且确咧会遇到几多嘅难题噶。 特別咧係如果屋企有啲嘅嬰孩級嘅小朋友啦，亦都容易咧地氈上面咧就嘔奶嘅喎，咁點算好咧？都有呢個方法咧可以清理翻佢，清到好乾淨嘅。最主要咧就係首先啊，可以選用局部處理、局部清潔就得噶啦。毛毡上面一啲叫做奶渍啦，可以咧用清水去到冲洗，清洗完之后你就会可能话，哎，咁入边嗰度好似仲有啲异味，冇错啦，嗰一啲嘅叫做奶渍嘅异味咧，可以用洗衣粉等等啊，含有香味嘅清洁用品咧喺上面咧就慢慢清理，过下水干下，过下水干下，其实咧就可以令到啲味全部走晒噶啦。另外已經凝固咗嘅奶渍咧，就應該啊諗辦法咧，就令到佢可以咧就俾佢浸住30分鐘左右，軟化咗之後先至再進行一般嘅清潔程序。記住啊，原來呢啲嘅奶渍千祈咧就唔可以咧去到用熱水去到沖洗噶。點解呢？因為啊奶入邊咧就含有蛋白質嘅，嘔咗出嚟嘅奶咧，其實佢哋同樣都係有呢個蛋白質。蛋白質遇到熱啊，好容易咧就會被凝固，反而到嘅時咧就會更加難清潔噶啦。所以咧，大家要特別留意住，有呢啲嘅方法咧，咁啊，個個咧都係變咗清潔達人啦。下次咧仲可以話埋俾大家聽咧，到底啊清潔埋地氈嗰啲陳年污跡有咩好方法噶？办法其实都是很简单的。 换了家私，家里换上新的布置，努力为着期待你望见时，但你归家观赏片刻，最后提出分手两字，是你在乎原因，或是玩弄情感，偷偷跟他秘密开始。念你的台词，不需犹豫，手中失去戒指，在你别去的同时，交低门匙，还转身潇洒称赞，摆设太精致。躲于衣柜里，躲于失落里，躲于黑暗，不想挂念谁，爱上凌乱，折断电源，为着要适应，即将要独居，躲于思念里，深深走下去，躲于这个自卑的堡垒，不想沉睡，厌了恨谁，喝醉来麻醉。来做我伴侣，在废墟中，家里被我这么布置，堕落是为着期待你望见时，是你今天终于探访。到无需这么幼稚，但这内弱男子绝望独力难支，仿佛身边躺下的椅，念你的台词多么仁慈，多么温暖句子，愿我在某天寻回新的情人，但全身潇洒安慰，相信我可以。多于黑暗，不想挂念谁，爱上明恋，折断电源，为着要适应，即将要独居，多于思念里，真心躲下去，多于这个自卑的堡垒，爱上沉睡，厌了恨谁，喝醉来麻醉，来做我。 来尽要适应，即将要独对，多于思念里分心倒下去，多于这个自卑的堡垒。我想沉睡，厌了恨睡，喝醉来麻醉，来度过夜里。 梁汉文，衣柜里的男人，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高仲礼报道新闻。警方昨晚在屯門寶儀花園對開發射多輪催淚彈驅散聚集的市民，一批沒有裝備的市民叫警方離開，警方在沒有預警的情況下發射催淚彈，防暴警察驅趕在行人路上的市民，又向離開中的市民噴射胡椒噴劑。屯門建生山景村一帶昨晚下午傳出刺鼻氣味，有居民懷疑氣味來自警方大興行動基地，晚上在基地外聚集，其后有示威者破坏附近部分商店，包括中国银行。警方昨晚十点几施放催泪弹，有人从高处向警察掟杂物，警员用枪指向在平台聚集的市民。防暴警察走入宝仪花园平台，并关上通往平台的大门，又阻止传媒进来采访。居民不满，同屋苑管理公司人员理论。警方表示，昨晚大约十点，聚集在大兴行动基地外的暴徒转移到附近屋苑大肆破坏，又向店铺投掷汽油弹纵火，又在屋苑内架设并点燃路障，严重危害在场人士和附近居民的安全。警方谴责所有暴力行为。港铁表示，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在晚上十一点结束。机场快线晚上十一点起，只来往香港站到机场站，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晚上十点起暂停，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正常，截止时间是航班起飞前九十分钟。英国下议院否决首相约翰逊提出提前在十二月十二号举行大选的动议。约翰逊政府提早大选动议的投票结果是299票对70票，但未能取得所需三分之二的434票赞成。据报工党指示议员投弃权票。约翰逊表示，英国正是被议会绑架阻碍脱欧，又说议会已经失去功能。约翰逊正寻求计划再度提出提前大选的动议，有关动议只是需要拿到国会简单大多数的320票。另外，约翰逊向欧盟证实接纳欧盟给予延迟脱欧限期三个月，直至出年1月31号。但约翰逊要求欧盟明确表示不会再给予延期。约翰逊致函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约翰逊在信中表示，英国方面接受脱欧弹性延期到明年1月31号，但此举违反保守党政府的意愿，损害英国的民主制度。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预计会提前与中国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又说是美中贸易协议中很大的一部分，但没有详细讲明具体时间。特朗普又说美中首阶段贸易协议将会照顾到农民，也都将会照顾到很多银行业的需求，因此双方可能会稍微提前一些签署协议，也都可能提前很多。外电报道，农产品采购是双方讨论的一个主要领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呢一年， 呢一年，我哋经历过好多，好多 开心过， 伤心过， 伤心过，有一齐等待新嘅希望。 呢一年， 呢一年。有边啲歌曲唱出我哋嘅心声？ 有边啲歌手触动我哋嘅心灵？ 一齐期待， 一齐期待 第四十二届十大粟民金曲。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点啦。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六点三十六分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你哋好啊吓，咁啊，白元浩继续喺直播室入边咧同你哋见面嘅，咁啊，见到出边嘅气温咧，哎呀，跌咗一度，咁啊，唔系因为呢一、這个即系时间见到太阳开始上嚟咧，咁啊，气温就上升，反而咧就跌咗一度，而家二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现正生效噶，各位听众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唔知道当你哋嚟收到嗰啲叫做红色炸弹嘅时候啊，会有啲咩心情呢？沉一沉，哎呀，跟住打开佢。望下 location 喺边度，位置喺边度？位置好紧要噶，因为位置咧就代表住你需要俾嘅人情系几多。一项调查显示啊，今年角色嘅婚宴啊，人情中位数同去年啊差唔多啦。咁但系高级酒店咧就由上年嘅1200蚊加价去到今年嘅1400蚊，创咗五年嘅新高。而午宴嘅加幅更加咧就达到三成啊，去到800蚊添。另外啊，新人结婚嘅开支亦都自2016年以嚟三连升。每一年的平均开支就是36.9万元的，加上明星2%。而筹备婚礼的开支入面最高的消费项目仍然是婚宴酒席。对每一对的新人平均花费18.5万来讲，按年上升了就是4%。而今年的礼金中位数就维持在5万元的。有一项关于2019年结婚消费调查，在8月至9月访问了1297位今年至到2021年期间结婚的新人，结果发现新人结婚的开支自2017年开始就已经不断是升了，升，今年平均就去到36.9万。好了，新人在蜜月旅行以及婚纱摄影的平均消费分别就是落得 4% 以及 5% 的跌幅。 有專業人士就表示啊，今年新人平均擺酒啊，嗰個位數咧就係微跌咗19位嘅，比過往兩年減少咗大概1位啦。而每位平均咧開支就係大概10,000。咁啊，另外啊，每年亦都有 34% 嘅新人選擇喺尖沙咀啊擺酒嘅，仍然啊，尖沙咀咧係最受歡迎嘅一個擺酒地方。其次咧就係九龍區同埋港島咧，亦都分別有25% 嘅。唔知道你咧又會想喺邊一個地區擺酒咧？因為都影響到嗰個嘅價格噶。嗱，頭先講咗啦，午餐嘅婚宴咧就由600至到800600蚊加到去到800蚊啦。咁啊，酒店咧就真係啦，啊由1,200蚊加價加到1,400蚊，收到炸彈，都係要抱著一種開心嘅心情祝福人哋嘅，係咪？ 懂保护别人，才无名无份，以致我们拖拉至今，令你未放心，全程做我一世情人，仿佛还未够相衬。大家望多么漂亮理由，爱不够，只不过是借口，凭我爱你这么久，亦没信心走出教堂，没理由，为何未够好？请听我预告，就算跟你未有进化到，我给你的都会做到，并未求什么，唯一自愿想你安好。谁能及我好？我也想知道，就算这相貌从未讨好，总可当跟以前共老，任地好天高，回家也都想得到拥抱，除非这感情你不稀罕，太易得到。是借口，凭我爱你这么久，亦没信心走出教堂，没理由，为何未够好？请听我预告，就算跟你未有进化到，我给你的都会做到，并未求什么，唯一自愿想你安好。为何未结婚？也想知道，就算这相貌从未讨好，总可当跟以前共老，任地厚天高，回家也都想得到拥抱，除非这感情你不稀罕，太易得到。明日若然你要我抱一抱，明日若无法遇见更好，我答应最早来到。 李克勤一首歌曲《合久必分》。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入边啊，咁我哋咧就系讲下职场陷阱啦。咁啊，电话侧边咧邀请到就系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阿 Vins 喺电话度嘅。早晨 ，Vins。 系早晨。 系今日朝头早咧，就想问一下你啦，因为几个星期咧都系问咗你一啲关于，譬如系见工啊，或者系见工嘅时候可唔可以拗下啊，有冇得加人工啊呢一类型嘅问题嘅。咁今日朝头早咧就要问啦，假如咧我系interview， 又或者咧就系我已经揾到份工啦，但系面对住香港打工经常有一个问题，就系 OT 超时工作嘅问题。咁我哋有啲乜嘢应对嘅方法咧？嗱，始终而家香港人生活咁忙碌啦，系咪先？咁啊 OT 咧。好似係 must 咁樣啊，即係個個又唔敢話，誒、哎、老闆未走喎、啊，咁老闆唔走，我又唔敢走喎、啊，都有呢啲咁樣嘅工作文化喺度嘅。咁不如先同我哋講下咧，OT 嘅時候，如果真係要 OT 啦， 我哋有冇得打甩佢嘅咧？已经做紧呢份工啦，要 O T 会有冇得打甩佢嘅咧？ 香港人出名即系香港地出名工时长啊，咁出名勤力啊，咁即系 O T。走唔甩啦！我自己都經常，唔好話經常嘅，咁其實即係好多時工作需要都有需要去做有 O T 嘅發生。咁我哋咧都會嗱，應該咁樣講啦，點樣去面對 O T 咧？第一咧就係首先係咪有必要嘅 O T 先？嗱，應該咁樣講啦，睇有冇必要嘅時候咧，咁如果工作量係多咗，通常兩個方法。首先第一就係、好似你咁講啊，老闆唔走，我唔敢走，即係其實係咪冇嘢做㗎？咁先望下係咪真係有需要先。通常咧，我哋要即係教或者就同事，唔好先講我自己啦，或者員工有時走過嚟同我哋講，哇，我哋成日 O T 喎，咁有冇辦法幫到佢哋，或者有啲乜嘢可以幫輕下條 team 啊，或者一個員工。咁我哋都會有幾個方法去望一望先嘅。第一，頭先我講啦，係咪有必要先？係咪一個文化上嘅問題，定係工作量嘅問題？嗱，先講文化上啦。咁究竟老板唔走你唔走，系老板要求定你自己唔好意思走啊？ 冇啊， 咪 个个都唔走，咁我真系唔好意思走喎、啊、，Vincent。 哇，嗱，咁呢个咧就真系视乎你敢唔敢啦。嗱，当然我觉得会可以先沟通一下嘅、如果成条天我自己会望啦，成条天唔敢走，其实系咪系真系有嘢做嘅咧？我都知道有啲公司咧，或者我自己都经历过，有啲员工或者有啲 team 咧，我哋行过咧。即大家都坐喺度嘅，咁佢哋做啲咩呢？咁即系老板唔走，咁佢哋唔走嘅，咁有时都会问你做咩唔走啊？咁我唔系啊，老板嚟走嘛？点知佢会唔会要我要用我咧，或者要我帮手咧？咁、首先第一我觉得你哋即系佢哋可以系走先，我自己咧我都试过喺啲公司系真系个全世界都系咁嘅时候，我系会走嘅。呢、這个真系要过到自己嘅心理关，好冇办法啦。即系我就香港人咧惯咗。O.T. 啊，慣咗唔走，咁呢一個係真係有時都要靠自己，唔係希望公司請你走，係咪？你自己都要去做啲嘢嘅，咁啊佢要你上次講之前又點樣去 manage 或者點樣去管理你嘅上司，其實呢一樣嘢都係好需要去學習，點樣去話俾佢聽。大家都有大家嘅生活嘅，咁可能老闆佢嘅工作係佢大部分嘅生活冇問題嘅，係佢個人嘅選擇。但係自己都要去做得好清楚，就點樣 position 自己，就係我都要話俾老闆聽。除非我未交功課啦，但係其實如果你自己都好清楚知道你交曬功課，我都會問你，咁點解唔走得呢？ 咁咪就係頭先所講咧，就話驚老闆突然之間叫我啊咁樣，咁我又唔喺度，好似驚老闆會懷疑我偷懶噶嘛，大家都會咁諗噶。 是咁諗，咁但係呢你哋大家就自己咁樣諗囉。老闆有冇出個聲話你嗱，我就覺得你自己不妨做一次做一兩次，係咪老闆之後又咁問你呢？咁同埋咁樣，就算我當係就算去揾你合唔合理先，可能老闆話我想走，喂老闆我想走先啊，我做曬我要做嘅嘢㗎啦，咁你有冇啲咩需要揾我啊？咁除非佢真係好犀咁臨尾先至話有嘢做，但係呢都唔代表你要留低做㗎喎。咁通常睇下有冇 deadline 或者要幾時要交功課。咁你如果真係要聽日嘅要交，咁你聽日早啲返工得唔得啊？又或者係咪其實一早啲嘢係可以自己去再安排時間呢？咁通常呢我都會問一問先嘅。咁如果真係冇，咁咪走囉。其實有咩需要去再驚呢？咁咪走囉。咁呢個我成日都鼓勵你哋放膽去問啦。你哋成日唔問呢，其實公司亦都唔會好似臭仔咁样叫你哋，有啲公司真系会嘅，我哋都试过有啲经理咧好好嘅，咁佢走出嚟咧会赶人走，因为够钟啦，走啦，冇需要你哋坐喺度，我哋翻去啦。 好老板嚟嘅， 有梗系有嘅，咁但系真系唔系好多咯。咁但系你唔会遇到啲咁好嘅老板嘅时候，你自己去点样去先行一步去管理翻你嘅老板，或者你作为第一个叫做榜样，去俾你条 team 睇到其实系安全嘅。其实你最紧要系有人跟你去做啊，咁其实如果大家都可以慢慢去行多一步嘅话咧，其实慢慢系可以去改变翻嗰个嘅文化噶。 明白。好啦，嗱，咁啊真系一份工我做咗啦，咁啊面对住咁多唔同嘅公司嘅文化，咁啊 Vincent 都同我哋讲咗啦，同老板去沟通咧，其实系可以改变呢一种咁样嘅咁无谓嘥时间嘅文化，咁啊从而令到 OT 唔紧要。O.T. 有嘢做，咁大家咪俾心机做咯。O.T. 得嚟冇嘢做，坐喺度自己打机，不如走啦，系咪先？ 系啦，嗱，但系当然啦，头先我讲过就系话，文化嗰个嘅原因啦。但系事实上，即系好多嘅时候咧，系真系有嘢做嘅。即系我唔相信大家坐低喺度就真系等老板走嘅啫。咁就算或者系你或者系我，其实好多时真系有好多嘢做嘅时候，咁当然又要望下啦，究竟系咪真系长，即系一个即系 ongoing， 或者系长一路以嚟都系即系个长远。 遠嘅方向，定係其實睇佢短暫一啲嘅確要等緊突發性嘅工作。咁嗱，有某幾個行業咧 ，OT 嘅情況係出名噶啦，即係譬如我講一啲四大會計或者係比較啲專業啲嘅行業。有幾個行業咧個 OT 係情況係有嘅。咁但係咧又要睇個價值啦，即係你望到嘅啊，有啲好多嘅學生或者大學生畢咗業都會去走入去一啲嘅行業度，因為頭嗰幾年嘅經驗係絕對幫到佢哋去發展佢哋嘅事業。咁呢啲就係一個叫取捨啦。咁呢一個行業或者嗰一個環境係俾到一啲係俾你有將來發展嘅一個嘅環境。咁啊，即係冇辦法啦，忍一忍啦，你要去學。咁其實都要睇下 OT 裏邊係咪學到嘢啦。咁啊，通常真係有好多個 project， 真係工作量大。咁但係當中係比較濃縮啲嘅學習，未必係公平嘅。咁但係即係睇一啲，即係當你比較上嘅時候，就你嘅時間啦、你嘅價值啦、你嘅經驗啊，咁啊，大家要自己去稱一稱啦，好個人嘅。咁如果你又因為咁而犧牲自己，我成日都咁講，第一就是唔好犧牲自己嘅健康，呢樣嘢係嗰個時候而家傾講嘅大題目嚟嘅，唔好因為 OT 犧牲咗自己嘅健康，呢、這個係永遠要 number one 要去睇嘅。咁 係 係啦， 呢、這個真係一個好大嘅陷阱，即係 OT 如果啱啱譬如 fresh grad 出嚟 ，OT 諗住學嘢唔緊要嘅，咁你咪攞時間去學咯，但係千祈咧。就唔好犧牲健康，係咪先？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呢個係工作啦。咁當然可能去到即係有翻咁上下嘅工作經驗，你係自己做一個即係普通一個工作環境。咁如果係即係長期都 OT 咧，其實就算個同事肯幫你去做，長期咧對佢嘅心理嘅健康都係有影響，亦都係唔應該嘅。咁通常員工咧就我哋公司都會望一望，即係最好公司都要望究竟係首先第一係咪個員工又真係。唔 perform 啦，即係咪其實佢嘅能力都令到佢做唔曬啲嘢，要不停喺度睇先至做到咧？嗱，兩樣嘢，即係咪員工真係做唔到咧？咁又或者佢做咗啲唔應該做嘅工作，即係唔適合佢去做。咁或者係咪都需要即係公司真係時候要投放資源，請人又好，又或者係咪工作做嘢嘅模式？唔夠醒咧，係咪令到同事本來有啲可能好自動化，可以用啲比較聰明啲快捷嘅方法去做，係咪個同事用咗啲比較手續仔啊？ 兜圈嘅方法 係啦，又或者係咪佢嘅支援唔夠足夠？明明其實可能好多嘢如果個公司或者個老闆有俾佢嘅，就已經好快咁做完一份工作。但係如果冇支援嘅話，係咪佢花多咗可能要收密嘅時間，先至要攞到佢要攞嘅料，先至坐低埋位去做嘢咧。咁我哋就要去望究竟點解要 OT 啦。 哦，咁我明白啦。可能一個精明嘅老闆咧，佢需要咧或者上司啦，需要理解一下到底員工 OT 超時工作嘅原因係啲乜嘢。 係啊， 反而即係幫下佢，咁啊令到成條 team 大家用最短嘅時間、最少嘅人手做一啲最適當同埋最有效率嘅工作咧，可能嚟得更加實際啊嚇。嗱，不過 對員工又好，對公司其實都係一個慳錢嘅方法嚟嘅。 系啦，有冇啲簡單嘅方法啊？我份工就做咗就係咁啦。但如果我 in 一份工之前咧，我可唔可以探到一下呢一間公司嘅 OT 文化，又唔會得失啊我未來嘅老闆嘅咧？ 咁先講咗有啲行業咧，就已經係啲潛規則嚟㗎啦，即係問都多餘嘅。頭先我講，呢啲就即係有幾個行業，大家都即係有啲已經知，譬如我諗會計啊，或者一啲嘅專業行業，如果你要再去攞牌啊等等，其實 OT 情況一定有嘅。咁嚟講，一般嚟講啊，咁啊，其實我之前講過 interview 嘅時候咧，有啲嘅問題可以去了解，譬如公司嘅架構啊。資源啊，你條 team 有啲咩人去做啊？係咪得你一個啊？變咗你想放假都冇得放，放咗假你都要做翻你要做嘅嘢啊！資源大夠唔夠啦？又或者咧，你可以了解一下究竟公司上網之前做多少少，或者去了解一下究竟公司嚟緊個業務發展會係點樣？咁、如果佢哋都會講到啊，其實有好多嘅嚟緊好多嘅嘢。會發生嚟緊呢個工作崗位，通常咧我都會建議咧，或者我自己咧去見一份工，都會問啊，其實頭嗰90日啦、啊，即係叫做試用期期間，又或者頭嗰一年，你希望我做到啲乜嘢？咁你就會睇到究竟合唔合理噶啦。即係如果我話俾你聽，其實我預計你頭你試用期間已經可以做到某啲嘢。即係你會諗哦，其實唔得喎，根本上我連學都冇時間去學，就已經要做到即係 deliver 呢一堆嘢。又或者一年內你已經預計我已經曉行曉走曉飛，咁你會諗到佢真係冇乜時間俾你嘅時候，你又要去做嘢之餘，你要再花多一啲時間去學，佢未必公司會俾到時間去學。咁呢啲你咪諗，佢可能 OT 未必係同工作有關嘅，但係可能你要時間去自己去 pick up 咯。 明白曬，好啊！今日朝頭早唔該曬咧 ，Vince 啊 ，Vince 嚟自咧就係人力資源業務夥伴策劃師嘅，咁啊同我哋講下咧 OT 嘅一啲嘅陷阱啊！唔該曬 ，Vince， 唔該，冇問題，好，拜拜。 Vince 都讲咗一个好重要嘅重点，健康千祈唔好因为工作而丧失咗，健康真系会一去不返噶。 钟意响和一觉睡醒，一语不发仿似陌生老人，难道我不怎么要紧？给你一吻亲你发端，拥抱得最紧，仍不兴奋。沉默过后再没有声音，不讲出声的真相，只得借口。不肯尽力去爱人，无力挽救。当你不当你一开口，终要知一去不返，这个道理想再牵手也没权利，失去你后足得紧，只得空气，经不起恋爱风霜，只有后悔，伤过的心祈求我一个记忆，一世相处的回忆足印，难敌你出走的决心，每次寂静似冬割，伤得太深，不稀罕给这爱情留下脚印。有几多感人约誓，有几多山盟海誓，到最终可能都靠枉费。 一首歌曲来自 DJ 的一去不返，我们先听听七点钟的新闻简报，同埋先听听七点钟的新闻简报，转头回来二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净系望住前面嗰一点又点得啊？ 就望向远方，当天色早已昏暗，深刻的好比这刻夕照已经落了，各自

早晨啊，时间朝早7:07啊，咁啊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0度，哇，会唔会即系都挨近一字啊？睇下而家20度之后会上翻1度啊，定系下跌1度，密切留意住啊！室外气温系20度啦，相对湿度69%，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嘅。直播室边咧，除咗继续都有白元浩之外，仲有 O 啊，早晨啊 O， 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小白就琴晚落机系咪啊？ 系啊， 系啊，咁啊小白去咗边度啊？今次吓？ 去咗福江嘅同福江同九龙米咯，两个嘅地方。 福江天气好唔好啊？咁啊， 好好、 啊。应该你飞离开香港之前咧，香港啲天气咧都未咁秋意或者秋凉嘅、 嗯， 都仲系啊。但系今朝起身，可能你翻工嘅时候都觉得哇，都凉翻啲。 所以我今朝翻工个感觉咧，一落楼 好似喺日本咁啊，系嘛？ 系啊。 哦，即系日本嘅天气就系咁啊，而家系咪？又未落雪，但系都真系冻冻地。 系落雪就北啲嘅地方啦，系啦，咁都有富士山啊，封咗顶啦，系咪先？系啦，咁又九州又唔会落雪嘅、嗯，照道理嚟讲，咁但系嗰个感觉真系好，系日本嘅天气，即系仲要咁干啊！我成日话咧，即系男仔就知啦，男仔成日都中意即系 set 下个头嘛。男仔其实 set 头嘅时间，你有阵时比女仔咧仲多、 嗯， 因为女仔长头发可以。做好多，譬如 造型啊， 造型。但男仔有陣時咧短，有陣時或者係又唔係太長咧，都係要花啲時間先至 set 到、 嗯、 天氣乾燥咧，其實係 for set 嚟講好好 啊。係啊，因為但係有陣時夏天咧叫濕度高咧，咁你用嗰啲 gel 頭嗰啲材料咧 ，gel 完之後好快瀉翻落嚟噶嘛。 跟住你又唔可以落。个成日落 hair space 喎， 系， 因为你一落嘅时候好立啊嘛，系咪先？ 系啊，所以都估唔到，即系由天气咧都影响大家今日嘅发型啊吓。 会啊， 今朝大家天气干燥少少啦，或者秋凉啲，系咪有啲时间 set 个靓头咁样？咁啊喺福冈方面系咪都开始啊好多红叶啦咁样啊？ 红叶咧就未嘅，红叶啊应该喺东北嗰度咧就开始咗啦，系开始上落去。我记得咧北海道喺10月大概。在五号岛的时候呢、就已经有红叶了。但是应该开红叶比较上头的位置就应该在北海道以下本州上面、那个叫清心附近的地方。 清心 那里呢那里呢就应该是开了红叶。不过现在北海道普遍来讲呢都已经开。我在福冈呢就有见到几棵咯、真系几棵嘅就， 但系差唔多噶啦，系呢 佢突然间11月中啊， 佢一开咧其实得一两个礼拜嘅啫嘛，即系搞掂咗，跟住就好快就唰一声落雪，或者突然间落一阵雨咧，跟住嗰啲红叶咧就会唰翻晒落地咁样噶嘛。 红叶都靓嘅， 系靓啊，好靓啊，绝对系啦，即系好多朋友仔特登飞去日本呢段时间都系即系赏下红叶啦咁样，咁都系开心嘅。 以前细个咧，我哋读书咧成日都会读到一个句子。就係話，即係1、2年班嘅時候，就話香港有四季嘅，春夏秋冬咁樣。其實咧，以前細個覺得係好分明嘅，咁亦可以即係喺著衫嗰度睇到嘛，係咪先感受到嘛？但係如果係唔同地方嘅朋友咧，佢哋嘅四季，我覺得更加分明，因為佢哋連埋成個嘅城市嘅顏色咧，都係唔一樣。 係 即係你可能春天咧，你係。红色啊，唔系话春天就黄色嘅，跟住百花盛放咁样。夏天咧就热辣辣嘅，咁啊有啲绿色嘅都市啊，绿色嘅森林啊咁样嘅，咁大家都系充满住一种热情喺度。秋天咧就成个世界变到橙色嘅， 黄黄橙橙咁样啦。 冬天咧就铺一层白雪喺度，咁啊真系四季好分明啦。 香港个秋天同埋冬天都几近似嘅，系同埋我哋 冬天同夏天都似啦。而家香港 同埋我哋冬天始终冇雪咧，好难搞到白蒙蒙一片嘅。 系啊， 系啊，咁唔紧要啦。 香港咧白蒙蒙一片咧，反而系夏天。 点解咧？ 因为好大雾，白蒙蒙一片，仲有嗰啲灰尘咧，搞到你成日睇唔到嘢。系啊，咁我哋因为我哋睇咩风咧？我哋睇譬如吹北风，我哋就容易有灰尘啊。咁但系你夏天有阵时啊湿咧，咁啊又会有嗰啲雾啊咁样。 系， 唉，总之都系白蒙蒙一片啦，好惨。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所以呢幾日咧唔使睇住白蒙蒙咧，咪、覺得香港個風景非常之靚啦，係咪先？ 幾好啊！行山嘅好嘅季節嚟嘅呢啲入秋咁樣，真真正正入秋 啦、 啊。 天氣我哋可以用隻眼睇清楚，交通就真係要揾 Didi 聽清楚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兩位。 咁、啊，講下交通情況先啦。 好啊，咁都同你講翻港鐵啦嚇。咁啊，港鐵各線啦，除咗機場快線之外咧，輕鐵同埋港鐵巴士服務咧提早喺晚上嘅11:00結束啦。咁而機場快線咧，由11:00夜晚開始啊，至到尾班車咧，咁只係提供香港站至到機場站嘅來回服務啦，不會停九龍站、青衣站同博覽館站噶。咁九龍站嘅市區預辦登機服務啦，就會喺10:00暫停噶，晚上10:00起暫停噶。咁、香港站嘅市區預辦登機服務正常嘅截止時間啦，係航班起飛前咧90分鐘噶。咁講翻隧道咧，咁就公主道過海有車龍啦，去到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出觀塘排到電話機樓噶。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果栏，咁西贡公路出翻九龙啦，喺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噶。咁提一提你啦，琴日下昼咧，唔系琴日下昼，应该系琴日夜晚8:00，咁、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咧，希利街啊，上环嘅希利街介乎文咸东街至到北街一段咧就封咗嘅，咁而家封路已经重开啊，咁揸车朋友咧就可以喺文咸东街左转翻去希利街嘅。 咁啊，详细嘅交通消息，大家可以再听住交通组嘅情报啦，同埋上翻香港电台啊 RTHK My 嗰度咧，都可以睇得到嘅。 系啦， 系啊，唔该晒 Didi，thank you，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就要问下 Barbie 啦。早晨啊 ，Barbie， 早晨 ，Barbie。 哦，好，唔紧要， 系唔紧要，再嚟一次啊。 早晨 ，Hello， 早晨啊，系 嗱，咁啊，今日咧真系的而且确咧非常之舒服啊，咁啊，行出街嘅时候咧，见到上面咧就系蓝天一片啦，咁啊，而且咧真系好似你哋头先讲嗰啲颜色、啊，因为咧我自己经过嘅地方咧有公园啦，有山头啦，真系咧见到咧眼前嘅嗰啲嘅树啦，上面嘅树咧都系黄黄地啦，咁啊，虽然咧就香港冇红叶睇啦，系主地， 有黄叶都好啊， 有 香港都有红叶睇啊， 黄叶系个树叶啊，唔系个本嘢啊。 香港都有，之前阿彭爷都话喺嗰个大堂嗰度啊，好似都有得睇。 都有几个地方系有得睇红叶嘅，不过我意思咧就系普遍嚟讲咧，就唔会话好似我哋即系去旅行见到嗰啲一大片一大片，即系度度都有嘅景象咧，就可能难啲啦咁。咁啊，我自己今朝早出嚟嘅时候咧，就觉得其实系有少少寒嘅。咁啊，因为咧啲风吹过嚟咧，都系有少少冻。咁啊，所以咧，即系如果特别系翻工翻学嘅朋友啦，咁都记得咧，谂下啦，使唔使带多件衫咧？另外是系咧，即系照着短袖。衫咧，因为我发觉咧，虽然我系觉得寒啦，但我见到我头先咧，即系行过我身边好多人咧，我谂系80%都系在着短袖衫啊。而且咧系完全冇嗰种咧，即系缩下缩下，好似我咁样咧着长袖衫都仲觉得好似冻冻地嘅感觉啊。咁啊，所以即系大家都注意啦，因为咧可能朝头早一早一晚啦，同埋咧中午嘅时候咧，那个温差都有啲大嘅。睇下需唔需要即系带件外套或者带块披肩褛啊，褛保暖啊。 密切留意住啦吓。咁啊，阿 Barbie 而家其实出边咧就相对湿度69%，我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咁啊生效紧嘅。你有冇觉得咧啲风吹过嚟嘅时候特别干啊，嘴啊、手啊嗰啲有冇啲好干嘅感觉咧？ 我今朝真系觉得干嘅，咁但系咧，因为可能我出嚟嘅时间唔系太耐啊，我而家暂时都仲系觉得干。 个人仲系润紧，所以因为未吹干你。 系啦，未烘干啊！如果烘干咗咧，就可能真系已经觉得话开始脱皮啦吓，即系烤熟咗啦，食得啦。 系咁。咁但系咧，有时咁干嘅天气，有冇啲即系你作为女士啊，好紧要呢样嘢，有咩保湿嘅方法，即系几醒几招嚟睇 啊？呢个都紧要啊， 系咪？我只手就干晒啦。 女士们咧就唔关，即系个湿度高定低咧，都应该系护紧肤噶啦。咁不过咧，即系一啲比较好啲嘅方法咧，就系其实咧。天氣凍或者乾燥嘅時候咧，我自己覺得咧，唔好經常咧太洗手洗得太密啊。同埋咧，當你好多時咧，啲人唔好中意用嗰啲酒精搓手液啊，或者係啲酒精嘅用品，其實咧嗰啲係特別用到令到你隻手容易乾同埋黏黏 嘅。有啲咁嘅事？ 係啦，咁所以如果你咧即係個人想保持清潔嘅時候咧，咁啊最好咧都帶備定一啲嘅 hand cream 啦。咁如果你真係好衞生，要成日下下都洗手咧，咁之後你都要搽翻啲 cream 咧，潤翻下啊，等佢啲油分咧可以有翻少少喺你皮膚面啦，咁就會冇咁乾燥咯。 如果從事即係清潔嘅朋友，記住戴翻對手套啦。 係啊，喂，呢個真 係 唔係好知道喎，多謝你提點喎 ，Barbie。 嗯嗯嗯，係啊，試下啦。 好啦，試下啦嚇，咁啊遲啲再問下你。 啲咩其他補濕嘅方法啦嚇。唔該曬 ，Bobby， 快啲翻嚟一齊做節目啦嚇。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天晴嘅，咁啊日間非常乾燥，最高氣温咧會係27度，咁啊27度都唔係好高啫喎，係咪？咁啊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北風，咁啊吹北風啊乾燥啲啊涼啲啦。咁啊展望啊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咧就係乾燥嘅天氣，亦都係稍涼。咁啊香港人咧。等了很久了，稍涼的天氣是不是？現在室外温度20度，相對濕度 70%，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就現正生效。 今天的晨光大學就請來了香港經濟投資學院物業課程講師李詠詩 Joyce 跟我們分享一下，因為政府都有新的政策出台，就講緊這個為買樓方面或者幫助一些年輕人上車，咁呢个就系讲紧咧，800万楼下嘅楼咧系可以成做90%嘅按揭咁样。究竟啊个实情系点咧？而且呢一个政策系咪真系帮助到年轻人咧？咁当中又有啲乜嘢玄机咧？或者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嘅事项咧？咁呢啲都系好紧要噶，因为即系。有政府的政策出台，究竟是不是真的帮到年轻人，是不是究竟这个政策是不是一步到位，或者真的帮不帮到先？如果帮不到的话，就真的要想过第二啲计仔噶。 听住丙晨光大学的时候咧，就有三个办法再俾埋大家嘅。第一就攞支笔即刻抄低佢，第二就是重温 archive， 第三就是两个办法一起用，又听 archive 又听 live， 然后做埋笔记。 系啊， 咁啊，掂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大学咧，继续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詠詩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不如讲下咧，施政报告啊吓，咁啊，其实我都系坐紧飞机嘅时候先知道，喂，施政报告竟然啊推出呢、這、一个，咁啊，即系叫做800万以下嘅楼咧就可以借到90%咁样，简单啲嚟系咁样讲啦， 系啦，系啦。 到底入面嘅內文係點咧？更加多朋友就喺度諗話：喂，咁你唔使壓力測試嘅咩？咁你壓力測試又係咪真係叫做好容易通過啊？定還是係關於嗰個按揭公司嗰度啊？其實政府都半放水咧咁樣，大家都有少少問號喎、啊。咁大。我自己就知道 Joyce 好熟按揭呢啲嘅，咁所以你讲咧就应该喺短时间内喺个晨光大学咧就能够令到咧收音机旁边嘅你咧就一清二楚啦。 咁咧其实咧而家呢一个施政咧系一个利好咧一啲唔够首期嘅市民啦上车啦，咁而800万咧其实而家可以做到90%按揭噶啦，咁而去到啦1000万内啦，咁就可以做80%按揭啦。咁当然啦，1000万以上咧其实都系维持翻好似之前啦，就系50%按揭。咁留意翻，头先我讲紧咧80%同90%按揭咧，只限于咧新造嘅按揭。如果你系转按啦，或者咧你系流花咧，都唔适用嘅。咁因为咧，如果发展商咧，而家咪好多嘅即系一啲呼吸 plan 啊，或者一啲嘅职工 plan 都好啦。咁咧佢哋咧只能够用翻发展商，就唔能够用到咧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即系 Hong Kong MC 呢一个新嘅政策啦。一定必须要有入伙纸先得啦。咁啊，讲翻啦嗰个90%按揭啦，其实点解即系咁受欢迎咧？咁因为其实之前未400万先能够做到90%嘅，咁其实佢哋都即系饿咗好耐啊，市场根本紧库啊，已经冇晒400万嘅盘啦。就算有啊，咁嗰啲咧都可能系即系开放式啦，可能比较唔系咁理想啦环境，又或者较为即系可能。單棟啦嘅樓啦，咁所以咧選擇就好少啦。咁啊，對於一啲咧真係家庭式嘅客咧，就完全咧就叫真係企咗喺度啊，上唔到車。咁但係今次800万放寬咗之後咧，其實咧令到好多嘅兩房單位啦，咁就即時啊，即係喐翻啦，交投多咗啊。咁當然啦，你話會引致咧其中嘅樓價會升幅咧，咁當然啦，要再睇翻啊經濟啦，或者我哋嘅未來嘅即係市況發展啦。咁但係咧，對於真係有需要置業嗰啲咧，首次置業嘅人士。 事咧，咁其實即係好多我嘅學生都係啦，咁佢哋都即時咧即係睇翻一啲咧較好嘅屋苑形式啊，咁佢哋都入咗市啦。咁啊，去到1,000,000啦，可以做八成啦。咁其實咧呢一、這個就算做八成嘅話咧，咁其實即係個上限借到去800,000啦。咁你話要唔要做一個壓力測試咧？其實仍然都係適用嘅，即係佢哋喺就住批核按揭咧，係完全咧就冇減低過呢一樣即係嘅計算方法啦。咁、但係 咁喺邊度有著數咗咧？嗱、咁樣就咁聽就係話，咁你當你一個人如果買緊700,000樓啦，咁你至少都要揾70,000人工啦，當係咁係咪先？咁所以係咪真係咁幫到市民置業？呢、這個我有個問號喎、 啊。呢、這個咧，即係其實如果去到70,000人工咧，好多時都會用埋咧，即係身邊即係嘅伴侶啦，即、就、係、是、一家人嚟，即係、 啊、哥哥妹妹細佬啊咁樣啦，群起出擊 咁。 咁 可能即係兩夫妻都可能處理得到嘅，因為之前400,000一定係即係單身啦，係嘛？成個形態都間屋都係焗住要單身啦。咁呢一個800,000形態咧，就一房兩房。都已經有噶啦，可以爸爸媽媽甚至乎夾埋多個仔女啦。因為咧首次置業咧大原則就係一定必須要自住嘅，咁所以如果你夾兄弟姊妹都得，除非咧佢哋搬埋入去同你自住，因為到時要即係簽一個自住聲明嘅，咁所以大家留意啊。 係啊，如果唔係就要俾嗰啲水費電費單咧，人哋 check 你啊嚇，咁暗盤放租係唔得㗎嚇， 唔得㗎，因為會 check 㗎，咁同埋亦都會 call 窿咯。如果俾即係銀行裏邊發現到你係出租嘅話，咁所以就即系唔建议出租嘅市民咧去用 Hong Kong MC 呢个政策啦。咁因为出租咧而家即系上限咧系做到五成嘅啫。咁大家留意。咁所以咧压力测试咧讲翻啦，咁就亦都冇放宽过啦。咁但系咧有人话系咪加啲息就可以即系松啲啊？咁确实系嘅。咁呢个咧就只限一啲咧可能喺文件度啦系可见嘅收入，咁但系咧未被确认。咁啊咩叫？未被確認咧，咁你知啦，香港有唔同形式嘅收入，除咗一個叫做底薪之外啊，咁其實 commission 啦，或者即係佣金啦，或者一啲叫做bonus 啊、獎金啊、allowance 啊呢啲之類嘅我哋嘅薪金一部分咯，咁好多時銀行咧就唔會計算嘅，咁所以咧有好多我嘅學生就問啦，係咪冇收入都即係批到啊？因為加息就批到嚇，唔係咯，即係佢始終係政府機構啊，唔係一個。財務機構唔係話加息就可以處理嘅， 唔 係 話俗稱嗰啲財仔咁樣啊，又話唔使身份證明文件，又唔使露面咁樣。 唔 係 依只， 係啊，人哋真係每樣嘢都計到足㗎。 啱啦，係啦，咁所以咧就大家要留意啦，要有充足文件啦，咁亦都即係自動轉帳出糧啊，或者税單呢啲都係基本佢哋想要睇到嘅入息咯，咁啊準備下啦。 係咁啊，問個大啲嘅議題啊，嗱，從前咧政府出呢啲惠民嘅措施或者辣椒咧，就將个世界咧就划分咗咧600,000以上嘅楼同埋600,000以下嘅楼啊吓，咁依家系咪进一步将二手嗰个600,000嗰啲，都崩贵多100,000啊？即系明明咧，可能呢个政策未出台嘅时候咧，旧嘢啦，即系我哋俗称讲，如果地产嘅属于就嗰件货啊，或者嗰个楼盘啊，可能系值580,000嘅，咁但系依家咁好、啊，即系政府有呢、這个就推高咗二手嘅楼市，就令到你旧嘢咧无啦啦再升值。升多50,000-60,000咁樣，係咪真係發生緊呢件事啊？喺香港嘅二手情況， 我只可以咁講啦，即係有個別業主咧聽到呢、這個咧，即係利民嘅施政咧，真係有封盤啊， 反 價。好啦，咁但係你話，咦，有冇成交咧？咁其實我又唔見到咧，好多反完價，好多之後有成交住啦嚇，即係只係而家成交緊一啲咧，現在已有房盤嘅個價錢咧就定咗喺某一個位嘅程度嗰啲業主啦。咁始終你話要消化嘅都要時間啦，出咗。其实唔系话好耐，咁你都咁讲啦，800,000楼都要成70,000+收入，都唔轻易嘅呢样嘢。咁啊，好多即系市民都会担心批唔批到啊。咁啊，亦都当然查询按揭嘅人会多咗啦。咁当然你话长线嘅，如果真系咧一啲家庭收入真系能够去到呢一个位嘅时候，亦都好多人入市咧。咁我相信楼价咧真系有机会向上嘅。咁当然啦，楼价唔系单一从即系有收入就可以啦。咁仲要睇埋我哋嘅。成个大环境经济市况啦。 嗯， 咁啊，真係上咗一堂啦，关于按揭堂啊吓，咁啊，收音机旁边你咧想了解更多，当然啦，网络有好多资讯，亦都好多财务嘅机构啊，即係可以俾大家多啲嘅一啲提点啦。咁当然你透过成果大学，你亦都知道更加多吓。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咏诗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该晒 Joyce。 晨光大学。 闻说许多恋爱，被遇见的很意外，祈求被爱，但求精彩，结果只有痛哀。回看昨天不在，学习长大难免伤害，和谁热吻后来分开，过一关障碍赛，就望向远方。当天色早已昏暗，深刻的好比这刻夕照已经落了，各自在挨着，静待退烧。就望向远方，当街灯早已灰暗，归家的。伤心里暗里翻滚，对你太着紧。忘记某些失意，并未放松，共谁开始？下去泪流不止，爱都总有下次。就望向远方，当天色早已昏暗，深刻的好比这刻夕照已经落了，各自在挨着，静待退烧。就望向远方。 一首系歌曲啊，一首系作品啊，方浩文嘅《望》啊，希望真系香港人咧。望到自己嘅前路啊！望到啦，而家你要上楼嘅就望到上楼啦，你要望到有拍拖嘅就拍到拖啦，系咪？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69%，咁啊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现正生效嘅。先听咧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屯门警方大兴行动基地附近，昨晚有市民聚集，质疑屯门建生山景村一带，昨日下午传出刺鼻气味是来自警方，但警方否认。有示威者在附近破坏商铺并纵火。警方驱散期间向宝仪花园平台和兆轩苑发射催泪弹，有疑似燃烧中的催泪弹射入屋苑的走廊，警方制服和拘捕多人，期间曾经进入私人屋苑范围拉人。港铁表示，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在晚上11点结束。机场快线晚上11点起只是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晚上10点起暂停，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正常，截止时间是航班起飞前90分钟。 立法会议员何君尧被英国安格里亚鲁斯金大学褫夺名誉博士学位。校方回应本台查询的时候说，拥有该校名誉学位的人士需要作为该校的学生、救生、职员和该校服务社群的榜样。校方表示，何君尧的言行越来越令人关注，经过调查之后，校方决定撤回何君尧的名誉博士学位。英国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日前去信安格里亚鲁斯金大学副校长，形容何君尧曾经发表贬抑女性和带有种族主义的言论，要求该校的学术委员会检视在2011年向何君尧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何君尧参选屯门区乐趣选区，同区有民主党卢俊宇和蒋静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咯，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喺将军澳嘅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顺利村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腾龙台对出；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排到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喺白沙湾码头；元朗公路出九龙啦，近住福亨村一段都系车多。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龙尾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提一提你啦，琴晚嘅爆水管喺希利街嘅，咁而家已经系重开啦。希利街介乎文咸东街同埋北街嘅唯一行车线咧，咁今朝早咧就开翻，咁揸车朋友咧就可以由文咸东街左转翻去希利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点解黄伟文会将一只狼写落去邓小巧嘅新歌《香槟女郎》入边嘅咧？ 将女郎摆入去，因为中间嗰、那个。佢就覺得係一個狼嘅好寂寞嘅叫聲。其實我覺得好多人係好代入自己生活喺呢個城市，又或者係20尾30头嘅嗰個人生嘅孤獨感。佢哋會覺得好寫到佢自己，好似每一句都係講緊佢咁。 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有關每首歌背後嘅故仔，就要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点到5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Eric 燕傾騷動音樂。 年年有今日，月月有收入。其实退咗休之后都可以个个月有粮出噶，有保证成世有粮出嘅香港年金就几长寿都有钱使啦。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优惠添，快啲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19年11月8号，计划及优惠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早上， 寻觅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是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是。 早晨啊，朝早7:36嘅时间啦，先同听众啊，对唔住啊，朝头早系7:36嘅时间，咁啊，先睇睇今天早上嘅射击练习通告先。咁啊，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咁啊，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另外，亦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今日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朝早7:37啊，国际新视野，早晨啊，欧。 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今朝咧讲一件咧好人好事啊，咁啊。通常咧就攞啲动物嚟比喻人咧、就好有属性嘅、 鼠辈 系啦，鼠辈啊，大家觉得哇，即系老鼠，即系一定系偷食噶啦， 象腿 系啦，象咁大笨象就和平啲嘅，咁啊老虎咧就凶狠啲嘅， 做牛做马 系啦，做牛咁样就知道哇，即系辛苦啲啊，艰辛啲啊， 鸡啼咁早起身呢、這个我嚟嘅， 鸡啼咁早我哋都系啦，咁啊。仲有呢个豺狼咁啊，即系 狡猾啊， 狡猾啲咁。 系， 其实豺狼系咪真系狡猾咧？冇人知道，成日都有啲 豺狼啊，豺狼系心狠手辣， 系啦， 狐狸啊狡猾， 系啦，咁啊要分得清。但系实情究竟系咪咁咧？都可能系即系我哋传统睇嗰啲童话书咧。灌输俾大家一个约定俗成嘅概念， 有啲系真嘅，例如狗啊忠心，咁我觉得狗啊真系忠心， 系咁，但系即系更加多系你估唔到啊，即系例如上年啊睇过一个报道就系话咧，你点估到全世界入边咁多种动物咧，成日会杀人嘅一种动物咧，即系第一名就 系 蚊啦，因为百闻于蚊啊嘛，第二名啊就系呢一个咧河马。 哦， 原来河马成日杀人嘅喎， 河马其实系好凶狠 嘅。系啊，咁但系大家成日都觉得，哇，河马系得意嘅，或者河马喺啲童话书入边咧，都系做啲懵懵笨笨嘅角色咁样啦。咁点不知原来佢系极凶狠嘅。咁你同我哋由细到大叫做学习嘅一个逻辑有少少违背咯。所以 你知唔知河马咧，仲要都几污糟噶？ 系啊， 即系佢除咗 喺泥扮 喺泥扮嗰度算啦。咁佢有阵时即系。要去嗰啲即系解決嗰啲即系大小二便嘅時候咧，咁佢咧就一路去嘅時候咧，咁佢條尾巴咧，咪河馬條咪好得意嘅尾巴嘅，睇卡通片， 系 啦， 佢 系啦，就係揈下揈噶啦，佢嗰個尾巴好似螺旋咁，揈揈揈揈揈揈咁啊，因為點解咧？霸地盤啊，係啊， 即係佢一路便便嘅時候一路揈 揈揈揈揈咁嚟， 螺旋掌 哇 咁樣啊， 幾恐怖！ 咁啊，今日唔係想講河馬，講另一種動物就係講豬啦。 哦， 咁大家都覺得豬係咩啊？蠢蠢豬啊！ 我又俾豬追過喎， 係咪啊？ 我真係有俾豬追過， 俾豬啊，好兇狠咁樣追啊！ 嗰個係一個喺農場嘅 香港， 唔係香港嚟嘅，嗰陣時喺越南。咁啊，越南嘅一個養豬嘅農場嗰度，好啦，咁我就見到，咦，有啲豬幾得意，入邊有啲豬仔喺度，入去探下佢先，咁啊入去個欄入邊啦，咁啊行去嗰只豬嗰度，我冇惡意嘅，我真係同佢講 hi hello 咁樣啫，嗰陣時十零歲係咪鬼知咩 hi hello 咁樣， 係 好啦，嗰只豬媽媽突然之間咧，一聲。佢跑过嚟，哇！我真系见到情势不对，梗系即刻系咁跑啦。好彩我跑嘅，佢真系追住我。然后点样啊？ 你跑佢系咪都系追住你咧？ 我跑佢真系追住我。 如果跑佢会唔会追住你咧？ 唔跑我惊佢咬我啊！你知唔知啊？ 都未必 系啦。跟住咧跑到个栏嗰度嘅时候咧，我真系用流长跳咁样啊！一二三，一弹弹系啦。我跳过咗个栏之后咧， 佢又冇追 你啦。猪妈妈就冇得追我啦， 冇得追你啦。 嗰次。真系心滞都嚟一嚟啊！你知唔知啊？ 不过嗰只猪可能都系想保护翻自己啲仔女啦， 啱嘅，即系嗨乜鬼嘢啊？系咪？ 嗱，通常猪咧都系被冠以咧蠢啲啦，或者即系懵啲啦咁样嘅一种动物嚟嘅。咁啊，但系咧， 泰国啊，春武里府咧一只猪咧就等待被屠宰啦咁样。上个星期四咧清晨咧就运去屠场嘅时候咧，喂佢几醒喎、啊！跳車啊！嗱，跳車咧通常都會俾人捉翻啦，或者咧泰國嚟講咧食豬肉都係 O K 噶嘛。咁佢只要跳咗喺一普通一個主人家嗰度都話，哇正喎、啊、有隻豬喎、啊，咁啊養大佢再叫做湯嚟食啦，咁樣通常都係咁噶。 唔通佢跳咗入去嗰啲伊斯蘭教團體入邊？ 類似啦。佢跳咗入去咧，泰國咧都好多佛寺噶嘛，即系只豬咧就跳咗落去咧、哦、佛寺入面躲藏啊，咁啊，即系引起佛寺一片騷動啦、啊，咁樣啊，最終咧佢就被其中一位咧，即系佛寺隔離嘅一個好心嘅面鋪嘅老闆咧，就收養咗佢，咁啊變咗咧呢個社區嘅吉祥物添，咁樣扭轉咗咧。摆上去猪肉台嘅命运咁、哦、样，咁呢个咁有心嘅叫做面铺嘅老板叫咩名咧？佢叫做宋吉姓宋嘅咁样，叫阿吉吓， 真系姓宋噶人哋。 系可能唔知啊，总之系写个宋字啦，译音又好点都好啦。咁啊，即系翻译翻嚟就系叫宋老板啦。咁啊，当日咧就喺度做紧生意，突然间见到哇！有隻肥豬喎、哦，呢隻肥豬都115公斤嘅，因為佢都有磅過咁樣，咁啊阿衝出嚟好慌張喎、哦，喺個寺廟嗰度咧就跑嚟跑去跑嚟跑去喎、哦，咁啊阿老闆見到喂又餓又剩咁樣，帶咗佢翻鋪頭啦，咁啊就養佢啦咁樣嘅，咁咧、哦、即係 我老闆見到隻豬又餓又剩，唔係老闆又餓又剩，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即係。但系咧，原來咧都揾翻只豬，即係叫做原先呢頭豬嘅主人啊、 嗯， 即係諗住 即係原本咪劏 佢嗰個，係啊，鋸佢個主人 揾翻佢啦， 就揾到佢咯。咁嗰個主人咧就入到寺廟之內咧，就覺得啊，呢、這個都係一個 緣分 嚟，係啊係啊咁樣。咁所以咧，只要有人願意照顧佢咧，就願意咧依照泰国嘅风俗咧就放生佢咁、样啊，咁啊，所以咧就 执翻身材喎， 系啦，呢只猪就执翻身材啦，而且咧仲帮呢只猪改咗名添。 咦，难道又系姓宋嘅？ 唔系，呢个泰文嚟嘅，大概译音咧就系 Chubaru 咁样啦。我唔识泰文啊，佢系咁用英文 Chubaru 啊 ，Chubaru 咁样啦 ，Chubaru 系 一定系咁啊 ，Chubaru 大概啦，大概啦。嗱个意思就可以讲啦，就系叫咧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哇，咁啊好啊，有阵时睇下呢啲好人好事都系紧要啊，即系叫做唔好以为喂咁即系呢啲猪一叫做逃生，其实就逃生唔到嘅，一定系俾人。做呢、這个猪肉丸啦、啊，或者咧即系摆上去啦，食豚肉啦、啊、咁样。但系其实咧呢、這个世界都仲有好多好人好事嘅。不过最紧要咧就系呢只猪咧够醒目。 系啊， 佢只要走入一间民居嗰度咧， 猪咁醒嘅真系， 佢都真系可以讲凶多 系啊，凶多吉少。 呢、這个世界得两三样嘢系佢走咗入去可能有机会冇事嘅啫、 啊， 就系、是。佛寺，或者头先你讲啦，唔同宗教或者唔同宗派嘅一啲叫做， 佢哋可能就系奉某一种动物嘅神明嘅， 系啦，或者有信仰啦，通常都会放过呢啲，即系就算可能你走入一间教堂嗰度，可能都会即系。放生嘅，或者都有嗰一下慈悲之心或者仁爱之心咯，咁你。唔好彩走咗入去嗰啲做豚肉拉面嘅铺头，或者做猪肉面嘅铺头咁就啊， 叫咩？嗰啲叫咩？自来猪啊嘛， 系啦， 系咪？ 喂，有啲即系呢啲铺头可能一嚟就喂自来猪，梗系劏咗佢嚟食啦，咁先够好意头啊嘛，咁样啊嘛，系咪先？咁希望就唔好有啲咁嘅事发生啦。 自来狗我听过系吉祥嘅，你有冇听过？即系有啲即系养狗界有啲人士都话啊，呢啲自来狗啊，净系喺我门口嗰度 坐低嘅啫，淨係好似咧好中意我嘅。 自來狗自來貓都好似係 啊， 係 啊， 都幾好嘅， 都係有呢啲。 唉，希望都灌輸係吉祥啦。咁、意思係咩咧？就係、是、咧，即、就、係、是、叫啲人唔好棄養動物，同埋咧對啲小動物都要有愛心。咁無論吉唔吉祥，你如果去到你鋪頭門口，以至去到你屋企門口有能力嘅，都養一養佢，或者即係、送翻去相關嗰啲被遺棄嗰啲動物機構啦。係 啦， 係啦，都真係慘啊！流離失所啲狗仔貓仔咁樣， 唔應該養嘅咧，唔應該俾食物嘅，千祈唔好俾。 係啦，係啦。 例如嗰啲野生嘅馬騮啊，野豬真係唔好喂佢啦，唔好諗住，喂只野豬，自來豬喎、 我聽神廣第一線喂養 啊，自來豬養，千祈唔好。 野豬就唔好啦， 野豬就唔好啦。 同埋野豬有嗰啲獠牙噶嘛， 係啊， 真係確係有攻擊性。 同埋咧，佢好多菌㗎，啲野豬。 同埋人哋生活喺。咩叫野豬 啊？ 野啊嘛，咁你咪俾人哋野咯，人在野咁樣係咪先？咁但係即係 翻去啦，其實城市好危險嘅， 翻 去 啦，唔好依排依排少咗啲野豬落嚟啊！知唔知點解？ 點解？ 多咗煙霧啊！野豬都唔落嚟，你估野豬真係蠢到嗰個地步？佢都聞到喂。有胡椒味喎，咁樣上翻山啦。 有胡椒味，驚俾人拎佢做胡椒扒啊嘛，係咪先？ 胡椒肉丸咁咪麻煩，一聞到喂唔對路啊，上翻山先啦、啊，兄弟。所以你見呢一排野豬都唔上落嚟山旁邊啦。咁啊，你當調笑又好啦。咁希望香港好一啲啦。啊，聽下晨早聽下呢啲放生啊，好人好事啊，等大家咧啊慈悲一啲啊，心境祥和一啲啊嚇。如果唔系咧，喊都无谓。 没有了联络，后来的生活，我倒是听别人说。说你怎么了，说你怎么过，放不下的人是我，人多的时候就待在角落，就怕别人问起我。你们怎么了，你低着头护着我，连抱怨都没有，等我开始躲，从不对我说，不喜欢一个人生活，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怕到让想自都这个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坚持着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你会微笑说还不哭让我走，别我开始躲，从不对我说，不习惯一个人生活，离开我以后这个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你会微笑说还不哭让我走，你什么都没有，却还为我的梦加油， 一首嘅作品嚟自周杰伦，说好不哭。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7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咧先同大家讲下咧 NBA 方面嘅战报啊。咁啊，啱啱开咗波咧就系、热火啊对亚特兰大鹰队啦，咁7:30开波嘅，嚟紧9:00咧，金块就对咧小马队啊，10:30咧就湖人对灰熊，咁啊，睇到咧，今年咧 NBA 啊啱啱开季啦，咁啊有一队球队咧绝对啊吓，令到咧球迷失望嘅，讲紧咧就系勇士队啦 ，Warriors 啊，连续5年咧杀入总决赛，并且咧三夺总冠军嘅勇士队啦，新季啊，嘅主力咧就离队啦，同埋伤兵嘅问题啦，所以咧睇到咧开季两战咧全败嘅，输足47分啊吓。嗱，勇士咧今个夏天咧有杜兰特啦，同埋 Iguodala 咧离队啊吓，咁 K Thompson 咧又因为啊失前啊十字韧带咧撕裂咧要长投啦，所以咧成场波咧系得阿咖喱仔咧一个人咧打晒嘅啫，咁啊攻入全场最高嘅23分啦，但系勇士咧仍然啊系要输俾 OKC 嘅，咁啊但系咧问到啊，即系有传媒就问喂 Steph Curry 喂打得差啲、哦，新季咧两战全败、哦，而且咧仲输足47分， 冇人帮手啊嘛，得一个人系咪？孤掌难鸣， 真系啊，冇乜帮手啊，或者冇乜 backup 啦，咁啊，成为咧 NBA 啊历史上边打入总决赛之后啊，第二季咧两场咧都依然系输，仲要输得几多分嘅球队啊吓，估唔到刷新咗呢一个嘅纪录啦，咁样啊吓，嘅旧纪录嘅保持者咧已经去到咧1957年同埋1958年嘅球季，即系讲紧成60年前啦，接近60年前啊，就系咧呢个亚特兰大鹰队吓，咁啊估唔到咧 Warriors 破到一个咁古怪嘅纪录啊， 呢啲纪录就唔想破啊佢， 系啦，咁啊 Step 咧就赛后啦直言咧就唔会因为咧出闸脱脚咧而失去信心嘅，咁啊，佢哋当务之急咧就系改善防守啦，唔好俾人咧系咁疯狂咁样，好似得分放题咁样啊！你中意入就俾你入啦，咁样作为一个咧有竞争心嘅人咧，咁呢个情况咧绝对唔好受嘅。但系咧讲到底啊，你都唔可以啊，因为咧输掉两场比赛咧而泄气嘅，咁啊呢个都系紧要嘅。同埋咧睇到啦，咁啊 Steph Curry 咧同埋佢哋嘅新星啊 Russell 啦，即系旧时打Lakers 嘅呢位 Russell 咧就冇乜默契，打得麻麻地咁样，所以咧就希望啦，即系如果勇士队嘅球迷咧真系啊要帮球队打打气啦，咁啊转个角度咧睇埋足球方面啦，咁啊足总咧琴日就公布香港足球代表队啊，下个月啊吓，咁咧就叫做喺呢个2022年啊世界杯啊亚洲区外围赛啊主场咧就对住巴林啊同埋柬埔寨嘅初选名单入边咧30名嘅球员啊，咁啊入选咧嘅球员以就上场咧就作客呢、這个伊拉克嘅球员咧作为班底嘅，咁啊有啲球员大家都认识啦，譬如守门员方面咧。依然有呢个英雄辉啊，叶鸿辉咧坐阵嘅，咁啊，至于咧前锋方面咧，新祖啊都依然喺球队入面咧，中场咧陈俊乐啦，仲有咧呢个咧谷盈智啊，仲有咧徐德瑞啊，呢啲都系大家熟悉嘅名字嚟嘅，咁啊期待咧香港队啊就可以啊打得好啲啦，为到下个月咧喺呢个2022年啦，哇2022年啦，已经讲到世界杯方面啦吓、啊，即系揭示紧咧10年之后一个赛事，希望咧。即系香港究竟有冇机会啊？打到入去世界杯咧，靠就系靠呢啲喺外围赛咧可以有出色嘅表现啊吓，咁啊，希望有机会啦，香港队啊吓，我同你有生之年可以打到一次世界杯， 咁 一次世界杯。咁就真系 睇下咩项目咯，你搵啲冷门啲嘅项目可能有机会、啊。 足球冷门啲系有机会啦、啊。但系如果 都系世界杯， 系我知，即系譬如嗰啲网球都唔得，即系依家咪好多得意嘅球类嘅，即系 呢个唔好讲啦，唔好标签佢哋啦， 系啦，冇标签啊，冇标签佢哋啦。不过我当然觉得如果足球啊可以做到呢件事，真系好伟大嘅， 开心嘅。 咁啊，讲起伟大咧，讲埋呢个瑞士天王啊费达拿咧，咁啊喺瑞士室内。 网球决赛啦，咁啊，6-2啊，哇，直落啦，赢咗呢个澳洲嘅球手咧，文拿亚咧第十次夺冠啊，咁啊都喊出嚟，咁啊睇到费达啦，佢系劲抽嘅咁样，所以就即系呢啲体育嘅情报咧，有阵时睇完之后咧都。几振奋人心啊，系嘛？ 嗯，冇错啦。咁再睇埋少少咧，有关于港队方面嘅嗱，2020东京奥运香港夺得咧第九项嘅奥运资格啦。咁香港喺男子单车公路赛又获得第一个名额。咁自第一代嘅车神黄金宝2004年开始出战以嚟咧，哇，连续5届啊，未曾断缆啊，吓，好厉害啊！咁男子单车公路赛嘅奥运资格啦，咁以10月22日啊嘅世界排名咧就为节数日嘅，咁排名首50位嘅国家以及地区咧，咁可以分别咧就获得相应数量嘅奥运名额。咁香港队啊最近咧世界排名跃升至到51位，咁但系受惠于咧日本嘅主办国嘅名额，咁仍然咧就能够啊晋身奥运噶，咁得以咧就系连续5届啊奥运参加呢一个嘅项目嘅，咁呢个成绩啊都已经系值得骄傲噶啦。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Wow, 有呢个呢系咪 Maroon 5嘅作品啊 ？Maroon 5 and Memories 一首嘅歌曲啊吓。 嗱，头先咧即系讲呢个香港足球代表队嘅时候咧，咁啊有2-3秒咧就冇咗声音吓，我哋即系绝对会追寻翻点解会有2-3秒咧，讲到港足嘅时候会冇咗声咧，咁啊转个头咧，即系真系要 check 啊吓，系咪啲基建嘅问题？ 我哋查一查先啦。 系啊，咁啊希望咧香港队啊继续打得好啦，有一个难忘嘅时刻啊。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na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Do do do do do.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never felt so lost, and I felt all of the hatred was too powerful to stop. And my heart feel like an ember, and it's lighting up the dark. I'll carry these torches for ya, and you know I'll never drop. Yeah.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Yeah, yeah.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na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一首嘅作品嚟自 Maroon 5 Memories。先听听8点钟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有朋友一 Barbie 晨光第一线。 先输3-6，之后连赢7-6同埋6-3。上届冠军乌克兰嘅斯维杜莲娜亦都顺利喺首场赛事胜出，直落两盘击败捷克嘅比利斯高娃，但首盘要打到决胜局，最终赢细分14-12，之后再赢6-4，向今年首项锦标迈进一步。年终赛由8名嘅球手分两组举行，分组首2名球手晋级4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09.03，瑞士法郎0.995，澳元0.684，加元1.306，新西兰元0.636，人民币7.069，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2,999点，升1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0.55美元，卖出1,490.9。美元。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本港今朝早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四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啦，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告士打道噶，就系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啦。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咁龙尾排翻去告士打道。咁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喺桥头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只系影响到青马大桥啦，去机场方向咧就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排到去彩云村，咁后少少近住顺利村一段咧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腾龙台对出。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就车多，龙尾亚街路街、窝打老道反方向去尖沙咀啦，近住希福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浸会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龙尾就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再提一提你啦，港铁各线啊，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会提早喺今晚11点结束。咁机场快线啦，喺今晚十一点钟开始啦，至到尾班车，咁只系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啦来回服务，就中间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咁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啦，喺晚上10点就会暂停噶。咁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就系正常嘅截止时间啦，就系航班起飞前90分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明年预售约12000个居屋同6字居单位，800000元以下单位首次置业最高可做90%按揭，回应市民置业诉求。未来3年提供10000个过渡性房屋单位，照顾基层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落实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同填海，开拓房屋用地，珍惜香港，共建家园。policyaddress.gov.hk。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时间嚟到星期二嘅朝早咧，8:09嘅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啊，除咗有啊白元浩小白之外呢，同阿 O 之外呢，咁系啦，8点过后咧就换一换更，要接一接力啦。咁啊，有我彭仔响树，再加埋有啊 Barbie 林慧，早啊！ 早晨啊，彭仔。 哇！今朝早咧，而家望下我哋直播室咧有一个嘅天气告示板咧，就话俾我哋知咧，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只系得啊摄氏21度啦，相对湿度67%啦，仲要注意呢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就表示火灾危险性系极高嘅。咁啊，见到21度咧，都确系咧，咦？涼翻咗唔少嚇，亦都咧有睇到其他嘅一啲分區嘅氣温咧，有啲已經落到去18度啊咁樣啊。 我今朝擘大眼嘅時候咧，我啊睇下天文台嗰啲嘅天氣預報啦，我自己嗰區咧係19度咯。 係啊， 係啊， 即係唔覺唔覺咧，慢慢咧啲氣温咧開始回落噶啦嚇，咁大家咧都要好好咁樣注意自己嘅身體嘅狀況啦嚇，如果唔係咧，即係譬如我自己今朝嚟讲咧，我就恃住咧呢、這个写字楼咧，都有啲外套放喺树，所以今朝咧嗱嗱声咧，即系赶住出门口翻嚟电台咧，就求其拿件衫咧就着啦，咁所以咧就着咗呢个短袖衫，咁啊一出到街咧，即系等车嘅时候咧就发觉唔对路啦，咁再翻到嚟望下，原来21度，唔怪之得，好似。有啲寒意咁樣啦，咁所以咧都會好快咧要攞翻件外套咧，即係披下先得嚇。如果唔係就驚咧會冷親啊！咁希望大家今日咧都要好好咁保護自己嘅身體狀況嚇，咁啊唔好話喺呢一個嘅入秋嘅時間咧有任何嘅毛病都唔想咧。 晨光財經第一線。 我哋晨光第一线咧，除咗经常咧提及有关于天气嘅变化啦，好好咁样照顾自己身体啦，希望啲听众吓。除此之外咧，亦都经常会提大家咧关于个投资市场嘅动向如何嘅。今朝早咧，请嚟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邓星兴 Kenny 喺电话旁边嘅。早晨啊 ，Kenny 你好。 早晨。 早晨 ，hello， 系咁啊 ，Kenny， 咁啊，直播室咧有我彭仔同埋有阿 Barbie 响树啦，不如先请阿 Barbie 咧同我哋 update 一下。昨日嘅港股表现如何啊？ 昨日咧真系都做好吓，咁恒指咧早市一度都系重上咗27000点啦，高见27005点，咁升咗338点嘅。咁啊，午后咧就喺呢个汇控嘅拖累之下咧，大市就升幅收窄咗啦。咁啊，全日咧都收报26891点，升咗223点，咁啊升幅咧有0.84% 嘅。咁而成交额咧就去到约810亿元。 咦？睇翻呢一个嘅即系恒。指個指數以至到係成交額咧，都有一個向好嘅兆頭咁樣啊！阿 Kenny 啊，咁睇下呢一個嘅後市會唔會繼續可以有得升咧？因為再加埋啲外圍嗰啲消息啦，包括咗呢個中美嘅貿易談判，係咪真係可以提前係簽一啲嘅階段性嘅協議，以至到咧就係英國脱歐方面咧嗰個進程咧，呢啲會唔會都可以幫下手推一下呢個大市？上升咧，嗬？ 暂时气氛又好，翻向好嗰边多少少啦。因为翻就个指数之前去到跌到去，譬如26800点边嗰啲，咁或者接近26000都未去到添啊。咁就开始就唔系好跌，但好窄幅咁样啦。跟住就随住嗰啲系外围嘅情况，其实美股琴晚好好，又再创呢个新高。咁所以变咗就嗰、那个风险位立上边嘅话咧，其实话市场都有啲改善嘅。加埋頭先你提到嗰個係中貿易方面啦，又似乎有正面化啲啦，咁所以個恆指就應該係向上突破翻27000樓上個方向係大啲嘅。其實近排恆指 range 咧應該都係26000啊到27500点咁啦。咁你26000点邊個底位試完之後嘅話咧，咁隨住外圍嗰啲咧，試翻去 range 頂咯。咁但係能唔能夠即係顯著突破？或者再上嘅，咁啊，當然睇成交啦，同埋睇有冇消息進一步跟進啦。 係，咁啊，即係呢個27000点，尋日都一度掂到個位嘅，咁啊，究竟可唔可以真係企得好一啲咧？咁都要睇後市啲動力如何。咁其中咧就動力來源咧除咗話外圍嘅情況之外咧可能有一啲嘅新股嘅上市啊等等呢啲嘅投資嘅新方向咧都會有。 刺激嘅作用。不過睇翻咧，就有一個係小型家電品牌啊，這個環球生活咧，咁就佢哋公布翻就話會咧收翻，即係包括喺香港上市嗰個嘅計劃嘅。咁其實呢一啲嘅消息咧，對於嗰個投資氣氛會唔會有啲咩嘅負面影響嘅咧？ 咁又唔太大，因為股份都真係好細咯。咁有當時即係你啲新股上市 IPO 嗰陣時嘅話咧，成成咗好多因素嘅。咁除咗成個市場氣氛啊，新市場氣氛之外咧，咁佢本身間公司都有自身嘅恆特自己因素啦。咁尤其是就依啲咁嘅咁細公司咧，或者 細公司 係太舊嘅話咧，咁其實你要揾齊公眾認購咧，都未必咁容易噶。咁亦都係即係之前有好多成日話嗰啲華飛嘅問題啦。咁啊，依排又好似證監又睇得比較緊翻啲啦。咁所以可能機會就係未必足夠依個係。公眾投資者認購都唔出奇，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啦，有好多原因嘅。咁所以，不過就總括而言咧，其實比較細嘅公司嘅話，其實就影響個 IPO market 就唔係太大。咁同埋而家個風險位立就似乎真係有啲改善嘅。咁除咗頭先我哋講嗰啲因素之外咧，你留意翻嗰啲股份方面咧，就算之前大家比較睇得淡啲汽車股啊，本地零售股啊，其實汽車股近排升咗唔少喎。你見到佢長氣啊？出一個盈利嘅消息方面啦，就顯著升咗成十幾個 percent 嘅。咁啊，吉利就算俾啲大行 upgrade 咗個目標價，都顯著又係做翻好啊。咁零售股譬如渣渣，就算你睇翻而家本地零售，大家都覺得麻麻地啦，都係受社會事件因素影響。但係佢股價唔覺唔覺咧，又低又係回升翻上嚟嘅。所以從呢啲跡象睇到咧，其實嗰個市底就似乎係有啲改變喺度嘅。 可能都即係已經淹悶咗太耐啦，開始手痕咧，就慢慢陰啲陰啲咁樣升咧，都唔係好覺佢。 我 谂系 主要系将嗰啲坏，即系其实之前股价其实有多可能都已经调整咗一定幅度，即系将一啲坏嘅消息啊，甚至乎大家觉得住坏时间系 price 先咗落去。咁通常股价一定行先嘅，佢唔会话好即系简单地等嗰啲数据转翻好啦，业绩转翻好先至系上升啊嘛。咁如果唔系，系人都赚钱啦。但系嗰个投资股票就系嗰个最重要就系嗰个 timing 啊，个时间俾你把握得到。几时系转角咧？几时系转底咧？咁呢啲就系成日都系有唔同嘅情况啊嘛。 系啊，呢、這个真系 timing 好紧要啊 ！Kenny 都讲到。咁另外啦，唔睇啲即系影响力唔系咁劲嘅嗰啲上市唔上市嘅公司啦。我哋睇翻呢一个嘅汇控啊，因为汇控咧都即系公布呢个嘅業績咧，亦都有講到話佢嗰個嘅嚟緊啊，請人啊，定裁員啊嗰啲去向。咁呢一方面對於嗰個嘅投資市場有冇啲咩嘅分析可以俾我哋啲聽眾參考一下咁咧 ，Kenny？ 匯控就當然都對指數一定影響嘅，始終係大價股啦。但係睇翻其實就前景就暫時就。即係業績你睇到都係麻麻地，因為最主要係嗰個係成本上面，我哋其實都以前都講好多次，佢哋嗰個成本對收入比率方面咧，仍然都係比較高。咁所以你見到咧，再加埋嗰個經營環境都係困難啦，所以個收入方面都唔係有特別太大嘅改善喺度。所以你見到佢哋都將個 ROE 咧個股本回報率方面嘅目標咧，2020年嗰個達到11% 嘅話咧，都放棄啦。咁你到今次個 ROE 嘅話，直情係跌咗兩個百分點，得翻7% 嘅啫。咁所以睇到其實一路都係困擾住匯控方面咧，其實就係個成本高，所以佢之前都有講咧，就係話要全球裁員10,000人啊嘛。咁所以見到股價咧，就因為呢個消息出咗之後咧，其實又係有升翻上嚟嘅。咁我諗呢個係其中一個方向，就要改善個成本結構問題咯。因為你個收入咧，其實好難去刺激好緊要嘅，因為你而家。即係國際金融機構咧，嗰個經營環境係唔係咁容易，尤其是嗰啲合規成本啊、監管成本太貴，你好多單都唔敢做。咁又經濟放慢，你又貸款需求又會下跌啦，同埋又擔心啲企業客又還唔到錢啦，咁你唔敢借得咁積極啦。咁所以 top line 就好難去 显著系谷翻上去，咁成本如果你都落唔到嘅话咧，咁个业绩咪唔好咯。 嗯，咁啊唔知道佢呢一个咧，即系话减裁员吓一万人呢一个嘅消息咧，对于喺嚟紧后市喺尤其是汇控方面嗰啲嘅股价嘅表现，会唔会有再一度嘅刺激啦吓、嗯？不过就汇控咧、 另一样嘢都值得注意就讲开汇控就，其实佢有亮点嘅，你睇翻佢嗰个系。財富管理啊，同埋呢個銀行業務方面咧，其實係有上升嘅、 嗯。 主要咧升4%嘅，主要咧就係嗰、那個環球銀行同埋嗰個資本市場方面咧，即、就、係、是、所謂嘅炒房咧，就係、是、下跌嘅。咁、所以其實嚟緊咧，除咗話財源之外，亦都睇下佢咧會唔會進一步加強咧就財富管理啦、啊。同埋呢個大中華市場啊，或者保險業務上面嘅發展啦、啊，尤其是啊，即、就、係、是、AI 咧啊，杜嘉琪入咗去之後嘅話咧。強項就做呢啲啊嘛，咁所以大家都會睇下究竟未來個方向會唔會去帶領之下咧，就走多啲一方面路線咯。 哇，要講多次啊，那個強項喺邊邊話？ 強項就係嗰個係財富管理啊，同埋依個係保險啊， 保險 零售零售同埋依個大中華市場咯、啊，就唔係去做嗰啲歐美投行咯、啊，即係匯控其實次次咧去美國。發展嗰啲投行業務啊，或者係啲批銀行業務啊，都係衰硬嘅。 嗯，咁啊好啦，嗱有第二個 second chance 啊，而家俾你聽可唔可以？ 抄低未？ 啊，即係大家希望啲聽眾啊。有買有或者未買嗰啲咧，就留意住啦嚇。好，咁啊，今朝早咧就唔該曬啦，鄧星興啊 ，Kenny 啦，同我哋咧分析咗咁多咧，即係呢個嘅外地啦，以至到係本地嘅股市方面，大家要注意嘅地方嚇。咁啊，正話提到嘅股份啊 ，Kenny 有冇話持有咧？ 都係冇嘅。 係好，唔該曬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啊，鄧星興 Kenny 嘅。咁我哋下個禮拜二嘅時間咧，再同你通話。唔該曬，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当一个人的精神健康出现问题，他就会不开心、焦虑、抑郁、精神压力，仲可能会有混合焦虑抑郁症添。 吓、啊，真系噶？ 真系噶，你想了解咩？上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精神健康资讯站睇睇啦。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加油！加油！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出道五年已经可以在日本开全国巡回演唱会，全新的作品 Echo 将一种充满力量的唱腔融入去歌曲入面，和以往他们 Acapella 以及传统日本流行曲都有截然不同的风格，你又喜不喜欢呢？ Little Green Monster Echo。 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Little Green Monster Ech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这一年， 这一年我们经历过很 多， 开心过， 伤心 过， 又一起等待新的希望。 这一年 有 哪 些歌 曲唱 出 我们的心声， 有哪些歌手触动我 们的心灵， 一起期待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哇，咁快又一年啊， 灰色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同时，亦都话俾大家听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吓，请阿 Barbie 同我哋呢预告一下今天嘅整体天气状况如何啊？ 好啊，咁啊，今日咧天晴啊，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咁啊，展望咧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啊，天气稍凉。 系啊，咁现时嘅室外气温啊，等等嘅呢个相对湿度系点咧，小白？ 而家相對濕度係67%啦， 温百分六十七， 嚇死我！突然一嗌我出嚟， 係咁噶啦， 係啊， 考你而家考牌 啦， 唔好話俾我聽有時差你， 冇時差 嚟嘅差，少少咁多。 而家温度係21度啊嘛，涼涼爽爽啦，係咪？咁啊，相對濕度67%嘅，呢、這個即係乾度咧，我覺得幾好喎，乾濕度唔錯喎， 係咪啊？ 做運動一流喎， 係啊，要注意啊！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生效緊嘅， 要注意啊，要注意啊！阿斯芬嚟紧啦！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咧，继续会有斯芬喺度啊！香港贸发局香港国际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就会喺10月29日至到11月1日咧，喺亚洲国际博览馆嗰度举行。展出一系列嘅户外啦、专业同埋工业照明产品同埋方案嘅噃。今日咧亦都请嚟咗香港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同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博览嘅亮点嘅噃。早晨 ，Baron。 诶，早晨啊！咁啊，呢个香港国际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咧，其实今年系第四届噶啦。咁咧就系汇聚超过咧系400间咧系嚟自香港啦、中国内地、韓國、台灣和泰國的展商的。咁連同10月27號呢在呢個灣仔會展開幕的呢個香港國際秋季燈飾展呢，一共呢其實是帶來了超過3100間的參展商的。咁兩個展覽呢合組呢成為全球最大的呢個燈飾和照明產品的商貿平台的。咁博覽呢其實有5大個展區的。咁分別呢就是室外照明解決方案及系統啦，戶外及公共照明，戶外廣告照明、專業照明同埋植物照明啊，5個大嘅展區嘅。 啊，展覽嘅內容都真係幾多元化嘅噃。嗱，咁今年又有啲乜嘢特別嘅產品去同大家介紹下咧？ 好啊，咁可以介紹些少嘅。咁譬如咧，今年嘅室外照明解決方案及系統咧，就將會咧係有一間參展商咧係會帶嚟一個發展智慧城市所需要嘅一個新方案嘅，同埋一個照明系統嘅。其中一款產品咧就係呢個城市公共管理物聯網嘅大數據平台嚟嘅。咁可以應用喺呢個城市嘅公用設施啦，咁形成咧係覆蓋全面嘅一個智慧城市嘅物聯網絡嘅。咁而家咧內地嘅城市好似廈門啊、重慶亦都已經用緊噶啦。咁而另外咧就戶外及公共照明個展區咧，亦都會有展商咧係一間香港嘅展商咧，係帶嚟一款咧係太陽能嘅充電板同埋呢個智能台面啊。咁呢個產品咧其實係同時咗配備呢個無線同埋有線嘅充電嘅功能，咁以及咧係可以太陽能儲電嘅，咁咧仲可以透過咧藍牙咧播放埋音樂添嘅，咁啊非常之多用途嘅。咁而頭先提過咧，亦都有呢個植物照明嘅展區啦。咁今年咧就會有中國內地嘅一個展商係帶嚟高效率同埋呢個波場咧係特別適合咧種植呢個番茄啦、胡椒同埋青瓜等等蔬果而設嘅一個 LED 嘅植物生長燈嘅。咁咧係好適合咧就係室內咧大規模去種植呢啲蔬菜咧使用。 业内人士来到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除了可以一览最新的一些户外照明用品之外，还可以参加很多场的精彩活动。不如我们也有请 Baron 为我们简介一下今年博览期间所举行的一系列活动。 好，在博览的第一天，即是10月29日，我们将会举行这个智慧城市供应链产业生态论坛，就请来是中国内地一些领先的智慧照明公司的专家都会分享在智慧城市之下的一些发展和机遇。而在第二天，即是10月30日，我们也会有一个公共空间照明设计大解构的一个研讨会。我们就请来一个著名的灯光设计师去分享这个公共空间的灯光设计的心得和一些要求。而同日还会有不同主题的产品推介会。到了第三天，即是31日，有另外

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9点，升11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1.66美元，卖出1,492.2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6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有坏巴士啊！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噶，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翻去红磡海底隧道嘅香港出口啦，咁亦都影响到告士打道啦，西行上翻坚拿道天桥咧就挤塞啊，龙尾排翻去东区走廊啦，近住城市花园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巴士，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红磡海底隧道嘅香港出口，咁亦都影响到告士打道啦、西行啦、上翻坚拿道天桥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啦，近住城市花园对出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就在御龙居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返观塘方向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荃湾，近日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日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返荃景围方向都是比较挤塞，而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龙尾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马料水。啱啱收到一宗好消息，就是个坏车拖走了，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管道慢线的坏巴士啱啱拖走了，但是车龙都有待消散的，一边的龙尾在城市花园，另外就在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出口。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政府现正就晚期照顾服务咨询公众，希望病人有更大自主权，选择治疗同护理安排。根据建议，病人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预设医疗指示，包括在特定情况下不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亦可以选择在哪里终老，例如屋企或者安老院。请在12月16号前上食物及卫生局网页表达你的意见。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亲。神光第一线。 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8:39啦。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晨光第一线节目。咁呢一节咧，有我彭仔，再加埋 Barbie 同埋小白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日咧《明报》嘅头版头条啦，系讲到咧礼拜日嘅时间咧，就九龙区示威当中，有多名记者就被警方要求啊，除低甚至系强行扯甩嗰个防毒面罩，有记者咧脚部有中弹被捕。咁啊，寻日咧警方记者会期间咧，有记者就朗读声明，抗议警方喺连串示威之中咧多次粗暴对待传媒嘅，并且咧模仿警员喺示威现场就用强光照射记者，打断记者会。咁警方高层咧就随即拉队离场啦。咁系反修例事件，警方记者会咁耐以嚟啊，首度暂停嘅。咁而抗议行动完结之后咧，警方高层就重返会场，就继续记者招待会，并且形容记者咧系骑劫咗呢一个记者会，表达咧系个人意见，对此咧系表示遗憾嘅。有新闻组织提出啊，保安局长李家超曾经提及，记者采访可获豁免。咁至于礼拜日示威之中，有香港电台记者被警方系强行扯甩嗰个防毒面罩，咁而明报记者亦都被警方咧系截查，并且要求咧除低面罩。咁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啊谢振中咧，佢表示禁蒙面法之下系没有特权及豁免，只有免责辩护，并且引用咧条例下第4(3)(a) 条，系话专业记者适用于免责辩护，但系唔代表有特权，唔需要咧被截查咁讲。咁而六个月以嚟啊，记者协会最少咧三次喺警方记招抗议警方暴力阻碍采访，包括咧呼吁记者着上反光衣以及系头盔，以笔即系一支支嗰啲笔啊，敲打头盔、宣读声明等等。咁寻日咧就有前线记者自行组织，就喺警方记者会宣读呢一个声明抗议。咁记者协会主席啊，就阿杨建兴咧，佢说明白，就以及咧系尊重前线记者嘅做法。咁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主席啊黄永亨咧就认为喺采访期间抗议就并非合适嘅做法咁讲，呢个嚟自今日明报嘅头条报道。 好啦，睇睇《星岛日报》嘅要闻啦，讲到咧就系咧，休宾客减少，摆酒日交通受阻，有一成嘅准新人咧因为社会气氛咧而延婚期噶。社会气氛唔稳定啦，亦都影响咗新人举行婚礼噶。有机构咧就进行咗2019年结婚消费调查，咁啊喺十月嘅上旬咧访问咗近730位喺今年至到后年咧会结婚嘅新人啦，就发现超过五成嘅新人咧嘅婚礼会因为社会气氛而受到唔同程度嘅影响，咁啊包括咧超过一成咧系需要延期啦，咁啊更加有1%咧系选择取消婚礼噶。其他影响咧就包括咗咧33%嘅人咧减少参观呢个婚展啦，近20%咧就延迟缴付婚礼商户嘅订金。另外咧，新人亦都有其他嘅顾虑噶，包括咧就系带住悲观嘅情绪筹备婚礼，又忧虑咧出席嘅宾客减少，或者担心佢哋嘅安全。新人咧亦都担心咧婚礼当日咧嘅交通问题，咁啊，例如咧港铁会唔会系有一啲嘅提早停驶等等咧咁。 婚禮人情價格方面，高級酒店的人情價位那個中位數就由1200元增加到1400元，而五間婚宴的中位數就由600元上升至到800元，而酒會人情價格中位數就由500元上升至到600元。至於酒樓，一般的酒店和私人會所的人情價格中位數就沒有變，維持在800元至到1000元。我也有一些婚禮公司也是提出了一些应变方案，就是给一些新人，如果都是想继续如期举行他们的婚礼的话，可以怎么做呢？就是说例如可以建议他们将一些晚宴就改为午宴，就算晚宴都可以特别在晚上九点之前就提早将他可能是七时开席，等宾客就吃完早点回家，或者可以安排一些穿梭巴士接载宾客等等。甚至乎有些建议就是说可以将这个订婚的日子和这个摆酒日子分开，可以将它全部变晒白天进行，咁呢啲都系一啲可行嘅方法嚟噶，咁可以考虑下啦。 哇，原来去到1400噶啦， 系啊， 真系唔止，仲谂住俾1000已经好好添， 点知原来变咗寒酸价。 系啊，真系我哋都要实习下先啦，好快又要俾我哋。 咪就 系 咯， 好唔该晒 Barbie 啊。 跟住我想讲啊， 点啫？ 今朝我不满啊，小白啊，六点几嘅时候啊， 做乜嘢？ 讲完人哋嗰啲婚礼嗰啲嘢，跟住播一只咩歌啊？你 吓？唔系嗰只合久必分个婚礼结婚个婚啊！ 你摆明嗰只歌就叫人哋离婚噶啦。 咁合久必分有结婚个婚喺度啊嘛？ 咁黑心嘅你个人啦、啊，哦， 真系 想闹你 谂埋一边啫，你人哋好心嘅呢啲真系 好心做坏事啊！你啊， 再睇埋《经济日报》先，跟住咧就讲到咧就系本港啊受到中美贸易战以及咧就系。反对修订逃犯条例风波影响，咁啊经济受到重挫，咁啊尤其系零售、餐饮业啊等等嘅行业咧，更加系重灾区啊！为咗挽救经济啊，建制同埋泛民小友咧就一致促请啊，港府就系派消费券，咁啊刺激咧就本土嘅消费，等市民咧就自救啊！咁啊但系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指出啊，咁啊有关嘅措施涉及庞大嘅公帑，咁啊当局咧就要再作考虑嘅。咁啊见到咧就中大商学院客席。教授冼日明就指出，派消费券就较派钱更加能够振兴本地的经济，因为派钱市民未必就会使的，可能会选择储起上来，或者选择去到海外旅行，令到公帑就外流。咁似另一位的学者经济学者关卓照就形容，派发消费券不但可以就鼓励市民在香港消费，振兴本土的经济，措施受惠对象亦都就预计比退税和现金补贴的政策更加广泛，咁啊，范围可以适用于咧即系零售以及餐饮业噶，本地嘅酒店业等等嘅境内消费，咁啊，从而带旺翻个市道嘅。咁啊，但系商家亦都应该同时咧就推出折扣嘅优惠，吸引翻咧就系客人啦。咁啊，进一步刺激呢一个全民消费啊。不过佢指出，消费券发放嘅形式以及条件啊，每人咧可以获得嘅金额等等咧，应该系由政府决定嘅。咁啊，每人大概有2000至到3000蚊或者以上啦。咁佢认为咧系一件好事嚟噶。不过佢话到啦，政府早前派发4000蚊。嘅措施啦，行政效率比预期当中慢啦。如果当局一旦落实发放消费券嘅话啦，事前应该咧就系妥善安排一下领出嘅手续同埋程序咁讲。以上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咁啊，转睇下《东方日报》嘅港文啦，都系讲到咧同我哋啲生活难关咧有啲关系嘅。咁啊，话2000嘅电费补贴计划啊。咁最快咧，明年元旦实施啦。咁为舒缓咧经济下行对市民带嚟嘅生活压力啦，咁政府决定就系第六度啦，推出呢一个电费补贴计划。如果下个月底前啊，获得立法会批准呢一笔咧系56亿元拨款嘅话，咁预料明年元旦日开始咧，就可以向276万系两电用户发放呢个补贴额。咁有團體批評啦，電費補貼金額啦，喺過去10年咧都只係增加200蚊，太少啦。咁又指咧，現時大約有90000个係冇獨立電錶嘅㓥房户，根本又無法受惠。補貼額咧，最終只會落入去業主手中。咁啊，要求兩電啊，為業主設立一個獨立電錶，先至能夠咧係令基層住户受惠咁講。嗱，呢个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咧，就将会喺下个礼拜一，即系11月4号咧，喺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 提交文件披露啊，呢个新电费补贴计划嘅更多细节嘅。咁如果咧下个月底获得立法会批准有关拨款咧，咁我哋咧喺呢个元旦日开始咧，先至系有机会咧，即系实施呢一个嘅补贴嘅优惠啊。咁啊，睇下啲立法会议员会点做啦？啲民生咁重要嘅啊补贴。虽然有啲人觉得咧，即系好似好恩咁，咁但系有阵时啊，聊胜于无啊。但系如果议员咧又拖拖拉拉嘅话咧，咁连嗰少少都冇埋，咁啊真系仲悲啊！咁呢一个咧就嚟自今天咧《东方日报》嘅港闻报道啦。 好啦，睇一睇《文汇报》嘅国际新闻啦。咁啊，讲到咧欧盟再延英脱欧限期啊，咁啊最迟咧明年一月底嘅。喺英国原定嘅脱欧限期届满之际咧，欧盟其余27个成员国琴日咧就同意接纳英国的延期申请，将期限就第三度推迟到明年的1月31日。如果英国国会能够在新限期前完成脱欧协议的相关立法程序，就可以提前脱欧了。不过欧盟同时也表明不会再就脱欧协议和英国进行谈判。欧盟就强调今次延长期限的目的并非是给英国再次就脱欧协议寻求和欧盟的谈判，英国也不能够在这个期限之内就是干扰欧盟的预算和气候政策等等的重要工作。另外，由于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将会在12月1日就职，欧盟也指出英国有义务提名委员人选。不过约翰逊早前就已经讲了不会作出任何提名。这个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再看苹果日报的国际新闻，讲到伊斯兰国简称 IS 领袖巴格达迪在美军突袭当中就自尽身亡。对于已经失去了叙利亚、伊拉克所有据点的 IS 无疑来讲是另外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分析认为该组织对于全球的威胁不会就此解除的。但是他们的去向或者是意态形式一直都有很多不同的追随者。巴格达迪之死更加可能激发 IS 战士他们的复仇之战。说到了美国新闻周刊前日报道，巴格达迪八月已经钦点卡达扎为他们的接班人，因此他的死只是咧就是 IS 有名无实的领袖，而外界只是知道卡扎达咧系有数个嘅化名，咁啊曾经喺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执政嘅时间服役。美国国防长啊埃斯帕亦都咧就系扬言继续铲除 IS 嘅领导噶。咁啊有专家亦都咧就系分析啊，认为巴格达迪之死并非 IS 之亡，因为一日咧有失权者、经济受剥削者嘅支持，咁啊极端分子其实一日亦都会存在噶。咁啊讲翻啦，咁啊美军前日出动特种部队突袭巴格达迪的最据点藏身地，令他走投无路之后引爆身上的炸弹背心而死的。以上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啊 ，Chewy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ewy 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咁啊，琴日咧港股都有得升翻跌啦。咁啊，嚟紧咧今个星期咧，仲有好多唔同嘅业绩会公布啦，以至咧有啲财金嘅大事件。今日个市方面咧，你点去分析咧 ，Chewy？ 睇翻近期啦，而家市场上咧都充斥住咧，大家对中美达成贸易协议咧都有一个比较乐观啲嘅情绪啦。咁睇翻美股咧，寻日都做好嘅，咁道致咧都上翻27000啦。咁寻日咧憧憬嘅气氛咧都带动翻咧港股咧高开咧，同埋维持翻升势咧。咁但系睇翻咧，因为阿欧头先都讲到啦，近期咧其实都好多公司公布业绩啦。咁寻日咧就正正咧受住咧汇控咧中午公布完业绩之后咧，因为业绩都差过预期啦，咁限制翻咧港股嘅升幅啊。咁寻日咧恒指咧收市嘅时候咧都升200多点啦，咁企翻喺20天线啦。咁但系咧上翻去27000呢个关口咧，仍然咧都系虽然点一掂过，但系咧都系未能够企稳啦。咁所以短线嚟讲咧，继续喺27000呢个关口度增持翻啦。 大市方面嘅走向就咁样睇啦。咁头先都提过啦，个股方面今日聚焦讲下汇控啦。咁汇控出呢份业绩就真系麻麻地。 咁啊，即系后市方面，汇控你点睇咧 ，Cherry？ 系啊，汇控咧，寻日咧就公布咗第三季嘅业绩啦。咁讲翻少少数据啦，就系咧列准基准嘅除税前纯利咧就跌咗咧18.3% 啦，咁都系差过预期嘅，反映到咧其实情况咧都有一个恶化嘅迹象啦。咁第三季嘅有形股本回报率咧，其实就得翻6.4% 嘅，咁集團都有解釋到主要都是收入增長放緩翻啦，咁同埋咧集團都好坦白咁講啦，收翻咧之前咧定落嚟咧2020年前咧呢個有形股本回報率咧達到11% 呢個目標啦，咁睇到咧集團咧對於嚟緊前景嚟講咧，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太明朗啦，同埋睇翻集團咧其實好大部分嘅税前利潤咧其實都係嚟自香港啦，咁而家咧其實香港嘅零售業同埋商業銀行都受到好多嘅衝擊啦，咁所以呢方面咧過往咧係集團嘅增長引擎，尤其是係財富管理同埋保險業務嗰方面咧，都好依賴咧內地嘅客户嘅。咁如果隨住咧內地客户減少嚟香港咧，呢方面嘅負面影響咧，對於集團嚟講咧，其實都真係相當之大嘅。咁同埋再講到經濟其實嚟緊，如果香港前景不明朗啦，可能對於大家咧入市嘅意欲咧，其實都受到啲影響啦。咁樓宇按揭貸款咧，對於淨利息收入咧呢方面咧，可能咧都會受到一定嘅影響噶啦。咁睇翻走勢上咧，其實匯豐十月中旬開始咧就形成呢個上升軌啦。咁睇到咧之前去到咧250天線咧都有一啲獲利沽盤嘅情況，咁尋日咧更加就住呢個業績啦，出現一個低開低走嘅情況啦，咁失守咗咧10天線、100天線同埋250天線嘅，咁所以短線嚟講咧，都仍然有沽壓喺度噶啦。咁睇翻匯豐 ADR， 尋日咧就跌穿咗咧60蚊呢個關口喎，咁睇嚟咧港股匯豐咧今日咧喺香港嘅股價咧都有機會咧跌穿60蚊呢個水平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咧如果已經持咗匯豐嘅話咧，咁都可能要留意翻咯。 嗯，咁啊，曬股民咧就要留意翻啦嚇，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咧研究部經理黃志偉 Chew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Chew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咧，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唔該 Chewy，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阿欧，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 早晨，花梅姐， 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 ，Hello， 哈、啊，我想问一下咧，因为我见到阿小白咧，系啱啱又喺呢一个嘅日本佢嘅家乡嗰度啦，系翻翻嚟啦，系啊，啊，佢好似佢才是日本人啊， 系啊，系啊， 系、 啊、 其他啲都系假嘅样，好似 其他啲没落咗啦，系啊， 系啊， 佢坚持由70年代走到依家， 系、 啊。日本人 你讲呢个是小白定系边个？ 小白 嗱，咁咧我见到小白咧，咁我谂起日本咧，就会谂起咧，而家呢一个嘅季节咧，除咗话咧朋友咧会去到日本嗰度啦，去观赏呢一个红叶之外呢，亦都咧系开始咧去浸温泉嘅好日子啦， 系、哦， 系咪啊？啊，阿 O 同 Barbie 中唔中意浸温泉啊？有冇呢一铺人呢？ 中意啊 ，OK 噶，不过唔系个个都浸到咯， 系咪啊？点解啊？ 曾志豪啊，浸唔到啦，我哋三个都浸到。 我都浸到啊！ 系你都浸到，我估你都浸到。 你从何得知我话 从你嘅 浸到啊？ 从你嘅外表同埋 八卦嘅肌肤， 系啊，同埋你冇纹身啊，就可以浸得 到。有纹身唔浸得嘅咩？ 系啊系啊， 点解啊？ 因为你嗰啲纹身会甩落去人哋嗰啲泉水嗰度。 唔系咁抵死人咩？ 同埋 佢嗰啲系贴纸嚟嘅咩？ 同埋你唔佢系唔俾嘅，即系总之明文规定系有纹身唔浸到日本。 嗱咁 东莞就得啦，就系啦， 哎呀，好分裂啊！ 我系其实我本身系一个笑蛋嚟嘅，你都知啦， 冇乜机会发挥有阵时。 我都系第一次见你话梅姐笑得咁开怀 啦。哎呀，真开心过。 氹翻你开心啊嘛。好啦，讲纹身系咪有啲守则要注意一下？ 咁啊，曾志豪，你唯有去东莞啦。 系啊。好啦， 原来系咁噶，我哋咧去浸温泉咧系为咗咩咧？系为咗咧系令到皮肤咧系白滑啦。 系啊， 咁点解会滑啊？就因为咧系好滋润啊！原来浸温泉咧，因为温泉水咧就有好多矿物质啦，咁呢啲矿物质咧就可以咧帮我哋喺皮肤嗰度呢就形成一层咧保护膜咁样啊，咁就帮你做咩啊？锁住啲水分啊嘛。咁帮你锁住啲水分啦，你自然喺呢一个嘅秋冬嘅季节咧，都唔会话咧系干蒸蒸啊，鞋掹掹鞋湿湿啊咁啦，系咪啊？咁啊好润滑啦，好啦，咁所以咧，大家记住。如果呢你下次再有机会啦，不论系日本好啦，东莞好啦，咁你浸完个温泉啦，记住就唔好啦，即刻走去冲身啦、哦、又落晒啲啲沐浴露啊去冲喎、啊、咁呢会洗走咗嗰浸啦矿物质嘅保护层㗎。咁其实点做好啊、 嗯、 你浸完呢个温泉之后呢，其实你起返身嘅时间就搵条毛巾呢轻轻咁样索下佢索下佢咁样抹下咁就得噶啦，吓唔使走去冲身噶，如果唔系呢就嘥晒啦，知道嘛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咁噶，浸完温泉勿冲身。去街就密摸活家禽。 妈咪今日嘅 hashtag 系好好咁样浸温泉洒落啦。 嗯，阿 O 嘅 hashtag 就系、 是、你是一个香港仔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拖走咗，咁但系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咁只系近住管道入口咧比较车多啫。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御龙居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喺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车龙咧都系喺星河名居对出。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一段挤塞，咁车龙排翻去丽城花园啦。荃湾嘅大涌道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挤塞，咁象鼻山路啦，去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慢车，咁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啦，龙尾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荃湾嘅大河道啦，去翻荃湾西铁站方向啊，近住沙咀道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老公啊，你咪加咗人工啊？ 边有加人工啊？ 唔系，你 O T 多咗赚唔少啦。 哎呀，嗰啲白做噶，冇钱多到噶。 你知唔知有虚报资料啊？一经定罪，最高可以罚款50,000蚊，同埋监禁6个月嘅，仲有可能被房署收翻我哋住紧嗰间公屋嘅，老公。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 《公屋快活人》广播剧， 逢星期二喺《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 我 Barbie 林慧的 Good Morning 呢，就是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的时候呢，第一个见到的呢就是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她还是睡得好香甜的话呢，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呢整个人都好温暖，整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进入另一个小时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呢，就有我彭仔，亦都有 Barbie 啦。咁啊 ,Barbie 啊，我哋要做一个紧急呼吁，就係、是、呢、今日预约咗晨光 Morning Call 嘅听众啊 Doris。Hey, 小白呢打电话俾你同你联络緊啊，咁但你又冇听佢嘅电话喎。咁啊所以呢就心急如焚啦佢。咁麻烦啦 Doris 呢，如果你听到呢一个嘅呼吁咧，咁啊，我哋请阿小白咧会再打电话俾你啦，咁希望你会啦，系啊接听我哋嘅电话啦，否则嘅话咧。我哋唯有将咧今天嘅晨光 Morning Call 点唱嘅机会咧，就再系呼吁俾其他嘅听众嚟到去争取啦吓、嗯。咦，有一位嘅听众咧猛咁喺度举手喎、 啊。阿、小明会打电话嚟 啊。阿小明啊， 小明打电话入嚟睇下打唔打到啦。 系啦，睇下打唔打到啦。不过而家先咧换翻个李嘉仁医生先。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哇，今日一路嚟，哇！天朗气清，好靓啊，好靓、 嗯， 直情系喺出边影一张相，吓蓝蓝的天， 系啊，冇云嘅， 冇云，好舒服， 一片晴空啊！ 嗱，但系好舒服咧，我讲过噶啦，我哋觉得舒服，有啲哮喘嘅病人就好辛苦啊， 系、 哦、天气一变，我哋都唔知点解嘅，即系大气中有乜嘢令到佢喘，嗱、但系今日我点解？提一提呢個哮喘嗰度咧，嗱好多人都知啦，好多年前咧已經開始啊，你喘咧，你擠擠擠嗰啲聞氣嗰啲嘅，係放鬆嘅，吸入性嘅，嗱呢、這個圖有啲咁嘅吸入性嘅。 而家連好多啲電影電視啊，佢哋拍劇集嘅時候都會有陣時講個主角係有呢個病㗎。 係啦，嗱，但係個問題係乜嘢咧？嗱、這個、呢個咧就同噴發膠個問題。一樣啦，嗱、噴發膠一截出嚟咧，係有啲氣體，嗱好多咧就令到地球嘅氣温升高嘅。嗱、 哦、 喺英國嚟講咧，佢哋睇究竟咧，佢哋喺呢個醫療系統整咗幾多令到地球暖化嘅咧？咁、原來喺2017年做咗一個統計啊，佢哋有27.12嘅 megatons。megatons 好多嘅二氧化碳走出嚟嘅，咁其中第一就是、好似呢啲咁样哮喘喷气嗰啲啜啜下嗰啲啦，另外咧就是、原来系麻醉剂又有啊，好、多麻醉嘅气体咧系完全系不环保嘅，原来咧佢就可以令到咧佢有呢啲又系好多二氧化碳出咗，咁、有个系好劲嘅呢啲。咁但係麻醉劑嗰啲唔係咁容易搞啊！嗰啲有陣時你係譬如Barbie 生仔啊，咁都要人仔聞一聞啲吸一吸啲氣， 嗰啲小氣啊， 係啦，小氣嗰啲都係會影響嘅。咁另外一種咧，就係而家我哋用咗好多年啊，哮喘滋一聲咁樣吸入去嗰啲，嗱滋一聲噴入去嗰啲咧，係有效。咁但係如果細嘅小朋友咧，就要用我所謂大嘅一個桶 air chamber 氣嘅桶咧，等佢慢慢吸入。但係咧，記住，如果小朋友細過5歲咧，好多時候咧，佢係唔夠力吸入去嘅。尤其如果佢開始哮喘，氣管開始收縮咧，根本就吸唔到入去。所以一直咧有啲啪啪用個機化霧氣嗰啲咧，係細嘅小朋友咧就更加有效啊。好啦，咁但係咧。 除了这件事我们有没有办法改进这件事呢？不用这些所谓气体折的这样的喷的气体有没有呢？另外一只呢就亦都出了一段时间了，已经差不多我想差不多有十年了。这些是有个所谓粉状的粉状的药，那是两样一起的，是类固醇加埋呢个哮喘药一齐，好似一个粉咁样啜入去嘅。嗱，呢样嘢咧系好好嘅，亦都如果系家长咧，唔需要担心佢吸入呢啲类固醇会影响小朋友嘅生长速度啊，有咩副作用？因为份量系好少，但系已经系足够呢个阻止呢个哮喘发作。但是个问题因为是粉状呢，所以吸入的力度呢就仲难啲㗎。要好大力先吸到入去，太小的小朋友又系用唔到㗎。所以你话如果用粉状呢是真系可以令到个环境好啲。令到个环境冇咁多二氧化碳出啊，少啲地球温室嘅效应。但是呢个问题佢如果吸唔入又係冇用，咁所以话係就算喺医学界呢亦都係一个大难题，唔係咁容易搞啊，要吸入边一种气体粉末啦、啊、气体呀咁样样点样先可以令到个环境好啲。嗱，其实呢喺呢、這个医疗行业呢有好多嘢亦都係要睇环保嘅，暂时未能做到好似一次性好多嘅口罩啊，有啲嘅所谓保护袍啊咁样。呢啲呢暂时嚟讲好多都係不太环保嘅物料。 好多都係即弃式啦，而且。 即弃式但即弃式唔紧要，其实係有㗎。如果讲过有啲嘅聚乳酸啊嗰啲呢係完全係生物降解嘅。但个问题呢真係未得普及。是即係好多人嘅意識未夠，哦，原來有啲咁嘅嘢，咁所以希望咧，醫療界咧就要睇睇，其實係有代替塑膠嘅用品嘅嘢，一次性嘅嘢咧係有可以令到我哋嘅環境係好啲嘅。好啦，咁啊講起醫療咧，但係當然呢排好多人係喉嚨痛啦，喉嚨痛啊，聲音啞咁樣，好多咁啊。扁桃腺我哋都知啦，扁桃腺咧系个淋巴系统之一，好多小朋友擘大个口，你个妹你个女有冇啊？ 都有噶，不过佢唔系好中意擘大噶，佢就算睇医生咧，都系要氹佢一阵先至啊，你唱首歌啦，佢先至肯擘大个口咯。 佢唔唱啊，你有冇教佢唱《小明上广州》啊？ 我要教下佢啦咁。 好啦，因为擘大口咧，好多时候咧小朋友个扁桃腺是大啲咁多嘅，呢个系正常嘅。咁啊，但系其实我哋咧扁桃腺咧都可以大细咧就分咗四等嘅，好得意喎。 四等啊， 四个码 ，A B C D 啊， A B C D 一二三四咁，你中意点？一二三四都得嘅。咁系点样分法咧？嗱，譬如我哋话一擘大个口，你见嗰喉咙入边两个扁桃体咧，差唔多喺中间黐埋嘅。即系多过佢中间嗰个通道多过75%咧，我哋叫做 grade four，第四级嘅。咁第一级咧就系少过25%，即系中间嘅擘大口通道咧系好阔咧，系嗰两个扁桃腺占嗰个位置咧系细过25%咧，我哋叫做第一等。如果系25-50%咧，就第二等。咁第三等咧。就是50-75%，然后第四等呢就个通道是少过25%。 咁呢四类又同嗰个嘅健康有冇咩关系？ 呢个有关系，但係第一喺小朋友呢你好难真係话啊慢慢你擘大个口。 俾你慢慢睇，唔同慢慢度， 唔同阿鹏仔个牌啫，擘大咁，死撑都撑住啦。 咁点度咧，细佬哥？ 即系一个即系所谓 impression 嘅啫，系觉得系点样样？ 大概啦， 观察 大概啦。因为咧，佢扁桃腺大咧，系影响佢呼吸噶。细路仔嗰啲睡眠窒息咧，就因为好多时候扁桃体大咗，喉咙扁桃体大。因为一大咧。其他地方包括鼻咽后面的扁桃体呢都是大的。一大呢一瞓觉的时候哇这个 BB 做什么鼻鼾声这么大的。然后呢去到幼稚园呢这些小朋友为什么一翻学就睡觉眼瞓啊这样。 就是因为变到睇大啦。咁你一睇就发觉哇、 嗯、 原来已经去到第四阶段啦，第四个 grade 啦，咁样呢真係紧要、 嗯、 而做个睡眠测试呢就真係要做呢、這个。嗯切除扁桃体啦。 咦，咁啊，李医生啊，究竟啲人啦吓，唔好讲话你系大人细路，人本身嗰个扁桃体咧，佢会唔会随住你嘅成长而改变，变大变细，定系其实你出世系咁多就咁多嘅咧？ 问得好，嗱，小朋友通常系大啲，但系大大下咧，好多咧都会缩翻细嘅。 嗯， 但系呢个并不是一定嘅， 系、哦、 有啲咧都系咁大、 嗯， 尤其如果佢有发炎咧，我哋就睇啦，个扁桃体咧可以喺啲一白白色嘅，嗱呢度有幅图俾阿鹏仔睇下， 哇，好肉酸下喎呢啲， 都唔算啦呢、哦這个， 哇，即系好似咧有有一笪笪嗰啲咁样嘅肥膏咁样搭住咗， 我之前经历过 红色嗰啲肉嗰度， 我都 系啊，因为之前阿芭比病到咧入医院就系因为嗰、那个。扁桃腺 含脓， 含脓好恐怖啊！ 呢、這个咧，我头先俾你睇个图咧，呢啲唔算恐怖啊，呢、 嗯、 啲白色好靓，好干净，我哋咧， 哇，咁叫 系啊，呢个靓啊，呢啲嗱呢一个咧，呢啲扁桃体大而系白白地色好靓嘅咧，呢啲咧系传染性单核细胞。嗰、那個病嚟嘅， 傳染性 有啲菌影咗佢，尤其咧我哋最興咧，以前喺大學啊，大學生咧啊中招， 哦、 大家嘴嚟嘴去 嘅嘢，哎呀，就係呢種啦、啊，高傳染性啊！ 但係呢啲通常都冇乜嘢，但係咧佢會影響個人，梗係發燒啊，係、 嗯、 又會啲頸啲淋巴核大咗啊，仲、 嗯、 有咧就可能個。驗血咧就肝嗰啲酵素又高咗嘅，咁、 哦哦哦、 通常呢啲咧都冇乜大嘅問題嘅、 嗯啊、 但係呢個要驗血先知嘅呢啲嚇，就係、是、所以亦都見到個扁桃體大，或又或者好似白白地色咧，又唔使咁驚住，因為如果係喺個扁桃體上邊好污糟啊，有黃有綠啊，呢啲咧就係細菌性咧，嗱呢啲要小心啦。嗱點解咧？喺呢個喉嚨發炎係好常見， 啊、 但係去翻你話1960几年。1970年代咧、 嗯， 有啲係鏈球菌 A 嗰啲咧，叫 Strep A 啊 ，Streptococcus A 嗰個扁桃腺發炎咧、 嗯。 但這個呢個咧嗰陣時好得意，係好常見。 嗯、 然後佢個併發症係危險嘅，佢、 哦、 影響個心瓣可以發炎，影響個腎發炎。 哇！ 係啊，所以扁桃腺咧亦都發炎咧，唔好睇輕，因為咧係有啲咁嘅併發症。 嗯、 但係好彩，而家呢啲咁嘅併發症係少咗好多好多好多。 嗯， 係啦、啊，即係所謂呢、這個影響個心臟啊，影響個腎啊，係少咗好多嘅。咁、 嗯、 可能係我哋講呢個我哋世界全世界嘅環境衞生做得好咗好多， 嚇 呢個係好緊要嘅、 嗯。 所以環境衞生咧，好多時候我哋都係要公眾教育啊，一路宣傳啊，托啊香港電台去宣傳啊咁樣咧，呢、這個啲啲。健康信息是相当是重要，是要做少少嘢咧，就可能即影响噶。 系、嗯、 咁啊，另外啦，咁啊有一只药咧就好常用噶、嗯啊，叫做糖尿病啊，叫 metformin 呢个药嘅药物咁样。咁、哦、呢个咧系基本最安全，所以好安全嘅药物，佢减低呢个身体嘅糖分。產生出嚟，因為糖尿病咧就係、是、個血糖越嚟越高咧，就影響所有啲血管啊，有啲咁嘅問題。咁、 嗯、 啊，當一隻藥用得多、用得廣咧，個個都懷疑，喂會唔會有其他影響啊？嗱、 嗯， 佢呢個副作用咧係非常非常之少嘅、 嗯， 當然冇人敢話啊唔妥，譬如會唔會影響嗰個酸性中毒啊嗰啲？呢啲咧當然唔係你自己去藥房走買藥啦，睇醫生啦。咁啊，另外咧有個最近有個好大型嘅研究啦，喂食呢啲藥食得耐會唔會有癌症啊？ 嚇、 啊，有不定嘅癌症係、嗯、有冇關聯咧？ 哇！ 發覺咧係冇嘅， 啊， 所以又唔使驚，因為用咗即係有呢、這個。三十万嘅新嘅糖尿病人食呢只药，然后咧就睇咗好多年，哦、睇咗成十年， 喺 十年 咧 系啦，都冇呢啲问题，所以咧有糖尿病人食咩方面呢只药咧系不用担心嘅， 系咁啊安心好多啦， 系啦冇错啦， 咁啊今朝早咧唔该晒李嘉仁医生啦，同我哋分享咗好多一啲系医学上边嘅资讯吓，咁啊下个礼拜咧再同你倾过吓，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好啦，咁啊，送走完李嘉仁医生之后咧，要呼吁我哋嘅听众朋友啦，因为 Doris 咧真系放弃呢一个嘅权利，请打嚟18723888 18723888，晨光 Morning Call 小白等你嘅电话做点唱。 你看我每天都觉在门内，谁和谁生死若尽在眼内。你看世界几多秘密存在。 继续咧，佢呢一幕咧吓，小清新嘅感觉送俾大家。佢系啊李靖君啊 Gladys 啊呢一首嘅作品咧，叫做啊《碎纸机的告白》，系啦，感觉就好小清新啊。但系咧，其实抡下里边啲歌词咧，都几暴力，同埋咧，如果发生嘅话，都几血腥噶吓。唔多讲啦，听众朋友自己咧去细味一下当中啲歌词啦。 晨光追踪三十日， 呢个时候电话旁边找嚟有罗启山 Cousin， 早晨啦、 啊，喂，早晨啊，彭仔， 好啦， 晨光听众， 今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星期二晚有啲咩好节目？ 系今晚咧，我哋日常八点半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吓、嗯，因为如果唔系咧，之前嗰啲即系。水炮车事件呢、大家都未必知道香港穆斯林人口呢大约有30万。是啊， 其实都不少啊。 是啊，我想呢即、大家呢、就知道啊他是穆斯林，但是对于穆斯林啊伊斯兰世界呢认识不深的。即你说其他宗教佛教大家好多人呢、都会即是 中国人呢就去上下香 啊 或者是很多电影啊电视剧都会看到啊。咁你说基督教咁样啊、或者天主教咁有圣诞节啦咁样我哋都会知多咗好多嘢咁样。咁但係伊斯兰国嘅穆斯林呢佢哋嘅生活系点样嘅呢、都几神秘㗎。咁所以 咧， 咁 係 我哋小認識啫。 係啦，咁就會咧就係有一個活動啊，叫第四屆伊斯蘭文化節啊，就會邀請唔同嘅伊斯蘭國嘅穆斯林咧，展示佢哋家鄉文化啦、美食啦同埋服裝嘅。 哦，有咁樣嘅節日噶？ 系啊，嗱，你都唔知系咪？咁所以今晚咧就要睇睇啦。 系港台， 其實你係我哋誒港台裏邊接觸即係呢一方面 都算 係 啊 嘅咯。 所以其實我都誒過去嗰幾年咧都比較接觸得叫做同我身邊嘅人嚟有比較啦嚇，叫多咗少少咧接觸不同嘅少數族裔咁，咁都知道伊斯蘭文化入邊咧有一啲嘅特色嘅，咁同時都喺香港咧，其實都你越嚟越容易咧係發現身邊係多咗。一啲嘅即系回教徒啊，或者系即系啲其实回教徒都好多名称噶，有穆斯林啊，系嘛，有呢个伊斯兰教啊，回教啊咁样，咁啊服装上面咧，你有阵时见到包住头啊，嗰啲嘅妇女啊，咁啊都系都被列入去呢一个嘅即系呢一个咁样嘅回教当中啦，系咪咁啊？有陣時都會覺得特別嘅，因為自己以為咧，即係信奉回教啊，或者係伊斯蘭教啊，或者叫穆斯林嘅朋友咧，就應該唔係我哋呢啲中國人嘅面孔嘅咁，但係其實都唔係嘅。 系啊， 因为系个信仰嚟嘅啫嘛， 冇错啦， 系啦、 好啦，咁去到呢一个咧九点半咧就有新嘢，呢个叫苏联秘密警察。诶，系啊，佢咁秘密，咁啊冇咩人知噶，咁啊不过普京做咗俄罗斯总统之后咧，大家都知佢以前系做秘密警察噶，系嘛？咁但系咧，秘密警察咧嗰阵时咧，其实真系好攞命噶，佢哋有一个咧就系个部门咧。佢系会整咩咧？就会咧打压清除异见分子啦，吓咁样咧又会咧就系、是、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就系、是、鼓吹政变啊，大规模处决啊，即系里边有啲讲咧就话将一啲人运晒上船啊，然之后全部杀晒，唔系艇仔喎，系啊，咁啊。亦都包括咧，系竊取呢個美國原子彈資料啊，咁、黑客攻擊啊，咁樣。咁今集咧就係、是、第一集啦。咁、題目叫列寧之劍啊。咁、有一個人物咧就叫薛爾任斯基啊嚇。咁咧佢係幫手做咗好多嚇。 哦，唔見得光嘅事 嘢啦。睇下喺邊度唔見得光啫。 咁啊係啊，即係觀點與角度係嘛。係 啦。咁你話如果喺當時啊蘇聯裏面嘅人民嚟講咧，佢哋都即係啲人民做嘅嘢就唔記得講啊。 哦，咁啊，究竟呢一個嘅檔案啊，點樣去解開呢個神秘嘅面紗，定還是為人討回公道咧？咁喺呢一個新嘅片集嗰度可以睇到嚇電視節目。 啊、秘密警察咧就唔使蒙面嘅，咁、我哋咧今晚咧又可以去到咧十一点嘅时候睇下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咧，有书中自有颜如玉、 即系咩？ 系啦，咁我以为咧，咦，系会唔会讲下啲即系开心啲嘅中国古代嘅书籍咧吓？ 系、 原来唔系嘅， 系、 只不过咧佢就话喂。原来咧书本嘅流行咧，好重要一样嘢就喺宋明年间咧，即系嗰啲出版咁劲咧，因为咧就发明咗印刷术啊嘛。 哦， 以前咧早期嗰啲书籍咧系手抄，第一就易抄错啦。 即系又系 啊，第二啊好贵啊，咪先抄一本俾你咁样。 咁即系今晚会讲下呢个中国四大发明啊。 系啊， 除咗粥粉面饭。好多谢晒罗启新，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预计会提前同中国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希望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在智利举行的亚太经合峰会期间签署。特朗普说，首阶段协议将会照顾到农民，亦都将会照顾到很多银行业的需求。外电报道，农产品采购是双方讨论的一个主要领域。另外，路透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话，将会考虑在11月1号开始延长豁免价值340亿美元中国商品 25% 的关税，又会将原定在12月28号到期的商品的关税豁免延长12个月。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啦。出翻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排到电话机楼噶，就系鲤鱼门道出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啦。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啦，去翻鲤鱼门道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着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和过海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几长的排到去培正道桥底的，今早的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现在排到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去浅水湾方向近着香岛小竹一带就比较挤塞，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着海丰园一段就慢车，在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着蝴蝶谷道一段车多排到去苏屋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车龙就在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象鼻山路去翻荃景围方向近着荃锦交汇处一段都是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白石窝方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家有爱宠，阿 Lu。 唔系吓鬼你噶。 平时帮宠物买嘢食，我会留意食品标签。其实我哋买其他食品都应该要留意。特别是临近万圣节，如果你们都想在其他国家订糖果零食回来香港应下节，就要留意产品包装。如果是有大麻植物的图样，就是属于大麻产品，即使当地可能将消遣用大麻合法化，但如果将这些产品带来香港，就有机会触犯法例了。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同行抗毒 Halloween 节日前后不好见。 喂，你记唔记得我上次话想食嗰间餐厅啊？ 我要专心揸车啊，一阵先讲啦。 仲有啊，你睇下呢条片只狗仔几得意，你睇下啦。 知啦知啦，我要专心揸车噶，一阵食饭先睇啦。刘刘威，唉，成日都话你噶啦，无论坐咩车都千祈唔好骚扰司机啊，你都喺架车度噶。 郑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朝早9:40嘅时间，继续咧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晨光第一线啊，咁由我的享乐时代直播室入边，除咗白元浩之外，仲有 O 同埋 Barbie， 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 咁啊，今日我的享乐时代真系我嘅享乐时代， 好期待啊！我呢几日都已经谂紧，诶，翻嚟有咩同我哋讲咧？ 呢个未必啱你嘅， 点解？ 都可以问一问，到底你中唔中意？系啲咩嚟嘅咧？咁啊，其实今日想同大家讲咧，喺日本啊福冈九流米嘅地方入边咧，叫大牟田市啦，咁入边咧有一个嘅地方都几特别嘅，系磨刀嘅地方嚟。 哇，咁劲！ 系边种刀先？ 武士刀定还是系入厨房嗰啲刀先？ 先讲咗咧，佢系磨呢个武士刀嘅。 哦， 咁佢仲要咧系屋企佢应该系五代目嚟嘅、所谓五代目，即系佢已经系第五代咧去到磨呢个刀嘅。咁你谂下啦，即系佢爷爷个爷爷咧。就是他哋呢个家族磨刀嘅开山祖先啦， 即系几百年啊，分分钟 五代目啊， 五代目啊， 幕府时代可能已经 幕府之前咯， 已经磨刀噶咯， 明治之前啦，江户嗰阵时应该系江户， 好有电影感啊，啊浪客剑心啦，即刻变咗。 咁佢哋由佢嘅祖先第一代开始咧就磨刀啦，因为当其时咧日本仲系需要好多嘅武士咧，佢哋用真系用日本刀噶嘛。好啦，咁去呢一个嘅磨刀工厂嗰度啊，体验下啲乜嘢咧？就是體驗到底、以前啲人磨刀是用啲咩方法磨刀嘅咧？咁去到咧有一個叫做學習咧，或者睇下佢哋啲人師傅咧用啲咩工具啊，有舊式嘅工場，又有一啲新，雖然話就話新嘅工場，只不過係冇咁舊啫。佢即係佢唔係話嗰啲新工場唔係話喂好現代化， 即係唔係好機械咁樣。係 啦，有塊機器去到啤嗰個武士刀就唔係嘅，因為武士刀咧係用人手鑄嘅。咁、去到嘅時候，首先第一樣嘢咧就有個好好簡陋嘅房啦。咁嗰個房你見到成間 house 咁樣嘅。咁、那個 house 咧佢係咩嚟嘅咧？咁就係一個平房。咁、那個平房入邊咧就會見到好多佢哋嗰啲有個師傅喺度啦。除咗見到個師傅喺度之外咧，亦都會見到佢嗰啲嘅工具啊。咁佢嘅工具有嗰啲譬如係爐灶啊、打鐵啊，有啲好 燒紅佢， 有啲好大個嘅錘仔喺度啦。亦都咧就係有一啲燒紅，你講得啱啦，燒紅嗰個鐵。原铁或者原铁嗰啲嘅地方嘅，好啦，咁啊有炉啦，有个锤仔啦，仲有个系，不如我哋成日话啲人铸刀咪有揼咗锤仔一揼嘅， 腾腾 腾腾，咁佢咧就有个好坚硬，好似望落去似砧板咁嘅， 系咩嚟嘅咧？其实 石头嚟嘅， 哦， 系啊，石头嚟嘅，因为佢铸刀嘅时候咧，佢好高嘅温度啊，咁、所以咧佢就唔可以用好基本嘅物料咧去到做，咁首先咧就會俾你睇咧，有啲嘅鐵，嗰啲鐵咧其實好大嚿嘅，咁、又有鐵啦，又有鐵砂啦，去到做， 我真第一次咁樣見到鐵砂，係咪可以練鐵砂掌啊？呢啲 練鐵砂掌可能真係呢只， 不過喺個過程入邊，佢咁你有冇即刻睇住佢揼一把刀咧？ 冇啊， 哎呀， 因為我唔夠時間啊，但係咧喺佢嗰個成個 workshop 入邊咧，佢有分咗咧，其實好多把刀係。製作到去唔同過程嘅武士刀， 哇，好型喎！ 我第一次見佢係咁樣嘅啫喎，即 係佢有啲武士刀咧，佢可能大部分咧都係長，例如四尺咁樣啦。咁啊，長四尺嘅武士刀咧，佢通常就有幾個步驟嘅，例如咧就係啱啱開始打嘅時候就係、是。仲係一餅嘢收長嘅一餅嘢咁樣啦，跟住慢慢吞吞吞吞吞，跟住又落下啲鐵啊，落下其他原料啊，再燒啊，再吞吞吞吞吞，跟住又擺落個水嗰度撒，跟住又吞吞吞吞吞咁樣，咁啊經過好多嘅步驟之後咧，先至能夠鑄成一把嘅武士刀嘅。所以武士刀咧，佢哋嗰個嘅堅硬度咧係相當之堅硬嘅，而且非常非常之鋒利嘅。好啦，咁啊去到嘅時候咧，雖然我就冇份去到叫做鑄刀啦。咁但系咧，又有其他體驗嘅，因為鑄刀怕你辛苦啊，係咪？師傅都怕你辛苦、啊。 你咪有得試刀啊？ 係啦，你講得好啱，真係有得試刀。 拔刀術咁樣係咪可以？ 拔刀術嗰只咧就未必喺呢個時候用，因為拔刀術太難啦。 OK， 咁佢呢一隻咧就好似我哋成日以前咧咪玩遊戲機啊，有一隻咧拎住 煙渣，唔知劈山刀咁樣係 嘛？有個竹壇，跟住咧就有把竹，即係有一條枝竹喺度，跟住咧唔係食嗰啲啊。 我都係諗到食嗰啲。 唔係竹喺度啦，跟住你就攞住嗰個武士刀咧，就由上而下跟住打斜劈一聲，片过去，咁佢咧就真系有呢一只嘅体验俾你嘅。咁当然啦，个师傅咧就会全程喺你侧边，首先会教咗你个步伐系点。原来净系劈一刀咧， 系 都是要讲步伐。 我睇过啲 YouTube 片咧，教人哋拔刀术咁样咧，要有腰力啦，同埋要咧踏一步咁样噶。 拔刀术咧、太容易斩到自己只脚啦。 啊， 所以咧，拔刀术咧要几高深嘅人咧，先至可以开始练习呢个拔刀术。 系 我哋呢啲初心者咧，就去到嘅时候就攞把武士刀。你俾嚿嘢我劈一下，然后嗰嚿嘢系我劈得烂嘅。 呢个系你嚟噶，小白睇下张相，我见到啲头发白色嘅，咁、 啊、 所以我就觉得 俾第一张 呢啲近视好冇咁深。 头先第一张有一张咧系 嗰个就系个铸刀师傅 啊，系、啊那個、因为嗰个我以为哇，小白劈一劈把刀。电影感又出嚟，一夜白发系咪？ 你有冇帮呢个师傅拍片啊？ 我有啊， 系咯，我 有帮佢拍片啊， 好精彩！ 我有帮佢拍片啊，两个 shot 添啊，佢斩落去嗰下。好啦，咁咧佢教完我之后，跟住我就真系跟住佢去做啦。拎住把刀嘅时候，一嘢叭劈落去咁样，劈落嘅时候第一下咧，因为始终我人生第一次拎住把刀喺度斩啲咁嘅竹啊嘛，系咪？ 其实都应该要战战兢兢同埋小心啲啦。 唔系，我最紧要系小心啫。其实斩唔斩到第一下咧， 我都系咁话， 我唔在乎。 唔好斩到自己得啦。 你讲得好啱啦，即系始终系玩紧武士刀嘛，咁你就安全啊，始终第一嘅。咁但系劈第一下嘅时候咧，我就净系劈到个竹，咁啊，未劈得烂全旧嘅，咁佢仲有句嘢，一声跌落去， 我即系愣住愣住， 愣住喺度，佢又跌唔到， 系咪太暴力啊？彭爷，你觉得呢个铸刀术你唔系好啱啊？吓， 我仲喺度听紧，我睇下佢有咩破绽，我就会追落去 话俾你听。零破绽啊， 冇破绽。不过呢个铸刀术咧，都系香港体验唔到嘅一个工作坊。 所以今次咧都幾特別，你可以體會呢個鑄刀術啦，同埋拎住個武士刀，個師傅咧就教你點樣去到斬一下，咁可以斬嗰個竹咁樣劈落去咁樣，劈咗落去之後，第二下咧一劈劈一聲咧。佢真係成支竹跌咗落去，係好有一個快感嘅。咁、當然啦，佢哋又好客氣啦，樣度話：哇，你真係好有天分啊！嚇、啊，即係嗰啲咁嘅嘢。 留喺日本發展啦、啊。 客套説話就唔講啦。 你假以時日係一個武士嚟㗎。 都係嗰啲客套説話。 都話武士都係武士㗎啦。 武士啊，最緊要就係武士。係啦，好啦，咁呢一個嘅師傅咧，你話佢淨係做呢個鑄武士刀咁點咧？梗係等執笠啦，係咪先？咁但係佢唔係喎，佢又諗到，其實鑄刀術咧同呢一個整呢個刨丁啊，即係我哋所講嘅刀咧，就係煮飯。嘅刀咧，其实系完全两个唔同嘅技术嚟嘅，但系佢亦都两个技术咧，佢亦都系好叻嘅。咁、所以咧，喺佢呢一个铸刀武士刀嘅工场行落去个山脚嗰度咧，就见到佢第二个嘅 workshop， 咁就系呢一个铸刨丁嘅工场啦。 哦，厨房刀 系啦，就系、日式嗰啲。日式嗰啲廚房刀啦，咁嗰啲廚房刀咧就係、 刨丁咁似刨丁解牛， 係 佢係講刨丁解牛， 我真係講刨丁，即係 刨丁解牛咁嗰個刨丁， 刨丁就係刀嗰、那個刀嘛，因為咧嗱， 刨丁係嗰個人， 係啦，因為嗰個人咧呢、這個故事都流傳到去日本啊，咁、所以日本人去形容菜刀 嗰個人啊嘛， 係啦，形容菜刀咧都會叫做刨丁嘅。系啦，咁所以、 即系佢攞咗佢取其个故事嘅嗰个人就命名咗嗰只刀， 系啊系啊， 都 想 search 下， 所以佢哋 搞到我都想 search， 然之后就睇下会唔会讲错啦佢， 即管嚟啊， 系啦，最中意做呢啲咁嘅嘢， 好啦， 啲听众投诉都系咁做嘅啫嘛，你估佢哋真系乜都识咩？ 我哋自己神光发挥第三权，自己监察翻自己， 唔系咩啊？ 冇破绽啊，咁个 冇理由，冇理由投诉呢家嘢，净系得听众自己做 咁啊系啊。 我都想过下呢种快感噶嘛， 过下瘾啊嘛，系咪先？好啦，咁佢嗰啲刨丁咧，咁大家就可以去望下佢到底一把嘅菜刀系点样做出嚟嘅咧？咁个坚硬度都有唔同嘅，咁同埋佢哋用嗰啲料咧，按照住唔同，亦都咯可以就系有唔同嘅价格嘅。咁、我见到佢show 俾我睇，有一把咧系围翻起港纸，大概卖到差唔多20万左右一把菜， 呢个唔系镇店之宝嚟噶。 佢话佢仲有啲更加贵嘅，咁佢就净系俾我睇嗰把啫。不过咧，要提一提大家，如果即系人哋 show 呢啲菜刀俾你睇咧， 系 嗰、个你净系可以掂嗰个柄，系啦。咁啊，千祈唔好用自己只手咧。你谂住啊，摸下个刀背啊，掂一掂啊。 其实应该未开封噶，系咪啊？ 开咗封噶， 开咗封噶啦，已经 开咗封噶。咁佢哋嗰啲咧系拎去，甚至乎拍卖场嗰度咧就做拍卖嘅。 点解唔可以掂刀背嘅？ 因为都好利咯，已经 唔系净系因为利，因为佢话每一把刀咧，佢哋嗰个嘅入边嘅物料咧，同人嗰啲我哋叫咩？人嗰啲嘅即系脂肪咧，系好容易会接触到脂肪，就开始咧就会开始一个叫做生锈嘅过程，佢哋好着重呢啲嘅，所以你千祈唔好去掂。 咁如果你唔小心掂到咧，咁佢就会可能 叫你买咗佢， 话你买又未必想 攞把刀嚟劈你， 更加唔会啦， 手起刀落， 咁佢就会即刻又要由头搞嗰把刀咁样咯，系啦，咁所以尊重翻人哋，咁啊又参观好啦，有阵时你想买嘅，咁啊可以自己买，咁但系如果你真系要参观嗰把刀嘅，咁啊掂都唔好掂，净系掂个刀柄好啦， 廿万湿湿碎啊，系啊，廿万 yen， 廿万 yen， 廿 万 yen 都好、 啊、 多啊，廿万港纸真系唔讲得笑。 歪んで傷だらけの春、麻酔も二つに歩いた体の奥底で響く、生き足りないと強く、まだ味わうさ噛み終えたガムの味、冷めきれないままの心で、一つ一つなくした果てにようやく残ったもの、これその目で何を言う、傷跡隠して歩いた、そのくせ影をばらまいた、気づいて欲しかった、まだ歩けるか噛みしめた砂の味、夜露で濡れた芝生の上、流行る胸に尋ねる言葉、終わるにはまだ早いだろう。 一首嘅作品啊，呢一位嘅歌手，佢嘅名叫做米津玄师啊，马雨禄啊，叫做胡马陀斯卡嘅一首嘅歌曲啊，咁啊都系咧，咁啊如果去日本玩嘅时候咧，可以听下人哋嗰啲歌啊，因为人哋嗰啲歌咧都几有节奏，咁啊喺当地听咧个感觉啊，好似啊特别到位啊吓。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阿小白、阿欧，仲有 Barbie， 早晨啊！ 早晨，早晨， 系边一位啊？ 叶太啊，今日朝头早，早晨，叶太， 早晨，叶太你好， 早晨， 你好啊，你执到个热煎堆啊！你只冷手啊，执到只热煎堆啊！ 是啊是啊是啊，我即刻打嚟啊，一听到话有位。 是啊，哎，我哋啲热煎堆嚟噶，唔系嗰啲咩咩。 呢个难都唔使讲啦。 即系嗰啲鸡仔嗰啲啊，唔系嗰啲啊吓。好啦，咁啊，今朝早叶太可以做一个点唱，你系想送俾边一位啊？ 送俾我老公咯，佢今日生日。 叶先生即系生日啦，生日快乐、 啊、 ，Happy Birthday！ 你平时点样嗌你老公噶？ 咪爸爸咯，咁、 哦爸爸生日快乐， 爸爸 系跟阿仔定阿女话？ 阿仔啊， 跟阿仔嗌爸爸，即系你有一位公子。 系啦系啦， 系咁阿叶先生佢几多岁生日啊？讲唔讲得噶？ 讲得，58岁啊。 哦，58岁都仲系好年轻喎、 啊。系啊， 未有耐退休喎、啊，真系。是不是 不够你年轻啦，彭爷爷。 我是、是没计啊，个样生成。知不知道什么叫 baby face 啊？或者童颜、啊、中文叫做。 知 咁就得了、嗯嗯、就是我咯。 是啦，不过呢彭爷爷你好偏心啊。 我是的。 因为佢你做乜对阿小白咁恶嘅？你对其他人冇咁恶噶喎？ 系咩？ 系 咩？ 系啊， 你话、 啊、 你讲， 我又唔觉得 你 又 做咩？觉得你系咁噶？ 梗唔系啦，你问阿芭比啊，点样一嘢一嘢咁样叫佢啊？ 唔系，佢对我差啲噶，应该 阿O 都知啊。佢寻日话我咩啊？你估我唔记得啊？话我面精嘅佢。 系咯、 啊， 你对啊？ 我真系同我系一视同仁嘅我。我净系对啲老板咧唔衰嘅啫，我系差仔嚟嘅。我因为要向上爬， 系啊，点解你对阿小白咁恶嘅？ 系戏剧嚟嘅啫，我讲啦。但系喂，叶太，你讲讲翻你老公先，你讲阿彭爷同阿小白做咩？但系你老先生生日啦，今日点同佢庆祝啊？ 冇啊，出去食饭啫嘛。听日先，听晚出去食饭。 听晚出去食饭， 系两公婆硬台脚定系同埋阿仔啊？ 三个人咯，同埋阿仔咯， 系、好啊，一家人咁仲开心咧， 带埋个未来媳妇嚟咯。 哇，有冇啊？ 未冇，未有。 哦、有 阿仔几大啊？可能都系十六七啫，会唔会？ 唔止廿几岁， 廿几啊，应该 廿几岁啊。哦，即系其实我好命都应该有个廿几岁仔。 系啊，系啊，系啊。 唉，唔紧要啦，我契咗个仔俾你啦。 唔要啊，唔要啊。 你嗰啲唔要啊。见过啦，唔要啊。 上等货嚟噶。 诶，留翻你自己，万用啊。好，好，咁啊，讲 到最后有啲咩说话同老公讲啊？ 阿叶太， 佢继续爱我咯，身体健康啦，冇食咁多肥腻嘢啦，咁咯。 嗯，食得健康啲啊！ 啲、肥腻嘢你有冇份整俾佢食噶？ 冇、啊，佢系工人姐姐。 咁啊，姐姐要轻啲手啦，姐姐 系咯。 好，咁我哋咧再一次祝阿叶生听日生日快乐啦吓。 系啊，唔准对小白恶啊，我好中意佢噶。 多谢你啊，叶太。 得啦，锡晒佢啊，唉。 系啦，好啦， 送你呢一只歌曲， 我爱你一万年啊，叶太。 好， 拜拜。 那是代表多想一天。真善美的爱恋，没有期限，也没有缺陷。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飞越了时间的曲线，拉近想念。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飞越了时间的曲线，拉近想念。 哎呀，好矛盾啊！而家 点解咧？ 点解啊？ 即系我又想听阿叶太讲啦，即系对阿小白好啲啦，谂住爱你多啲啊，小白。 系啊，我爱叶太一万年啊嘛。 但系咧，如果我又太你爱太你太多嘅话，我讲咩啊？如果我爱小白你太多咧，又会好偏心、啊，咁点算咧？ 咪继续偏心落去咯，呢啲嘢。 嗯，我都要谂一谂点样去平衡先。或者阿 O 同阿 Barbie 俾啲意见我啦吓。 好啊，好啊。 拜拜， 听日见，拜拜。